累计有32000多人确诊，再多2人不治，累计515人死亡。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次长朴宁厚表示，补习班同部队发生的疫情两日内已经导致超过50人感染，当中20至39岁的人士占确诊病例比例增至28%，需要呼吸机治疗的年轻重症患者达到19人。他表示，从这次大流行的速度和规模来看，有急切需要更彻底的社交距离措施。当局今日将会同各地方政府了解疫情和病床情况，拟定进一步的防疫措施。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逐步转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91点，升21点，成交金额260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0点，跌5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美团303元，升9.4；腾讯控股578.5元，升5.5；小米集团26.4，升2.5；阿里巴巴271元，升4元；汇丰控股42.3，跌5仙；盈富基金26.84，升6仙；中国平安90元，升6毫；比亚迪股份188元，跌4.7；吉利汽车22.4，跌5毫；京东集团346元，升3元。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83，瑞士法郎8.543，澳元5.71，加元5.964，新西兰元5.428，欧元9.244。每百元对港元7.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53。日经平均指数报26441点，升144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34美元，卖出1812.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咧，第一二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就系观塘道啦，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第一二线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啊，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喺港岛方面啊，坚拿道东咧，近住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咧，由于有爆水管，现时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咧，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咧，而家车龙排到去学院街，去尖沙咀方向就正常；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新界元朗安乐路咧，去翻朗天路方向，近住君乐新村对开一段咧系挤塞嘅，咁啊龙尾排到去博爱医院，咁啊影响到咧而家博爱交汇处咧一带交通都系比较繁忙。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亮红行人桥面方向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方向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也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记得看清楚确保安全先好转线。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Thanks。 坐强小恩宝宝尖尖骨骨，你哋真系好抵食噶！宠物呢一位家庭成员成日都会带欢乐俾屋企人，真系好多谢佢哋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一隻手指可以指挥轻松节奏，亦可指挥你的强积金，仲好环保添。我黄婉之鼓励大家即刻开设和启动网上账户，主动管理强积金，以电子方式收取受托人发出的强积金结单和其他资料，悭时间又悭纸，指挥你憧憬的退休生活，一切电子化，更轻松更环保。详情请向你的受托人查询。 行政长官发表2020年施政报告，香港电台网站同步直击。 行政长官发表施政报告之后的记者会以及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港台网站都会全程视像直播。 港台新闻专题和多个电台电视节目更会邀请学者业界分析各项政策。 rthk.hk/cepolicy 2020港台网站紧贴施政报告， 睇清各界回响。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系八戒。 哇！有冇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系沙僧。 嗯，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哎呀，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知你帮手搵师傅啊，哎，掹都瞓啊。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终于。 沙僧，你找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找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咧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边暗暗沉沉嘅系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佢哋就系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哇！真系啊，估唔到一朝早我哋起身又遇到佢啦！哎呀，早晨桂花田，早晨程振鹏， 早啊！ 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依然系有斯文嘅桂花田，仲有我哋各位， 点啊你？好啲未啊？ 斯文多日啦， 系、啊、真系斯文多日，好唔惯啊！真系 系咪多？系期间限定呢两日啫， 好唔好啊？ 希望系啦，多都唔好啊！真系，所以我发觉有啲人即系你扮唔到清纯玉女噶。 是 你叫佢走呢条路线呢、那個、你真係想喺隔篱啦，佢撥返线就似返啲元秋啦。 而家开始返返嚟啦，有啲啲啦。 但係佢似元秋啫、啊、但係就淨係担住个吓、 啊、口罩而家。 担住个口罩讲唔到嘢。 每个人都总有吓、 啊。你老公有冇欢喜咗呢两日？ 有啊。 有冇觉得好似同咗第二个女人一起咁啊？ 如果唔擘大眼嘅话， 我要访问一下阿华先，系啦， 可能佢有种恍如隔世嘅真系。 但系我相信佢始终都系想桂花田翻翻嚟嘅。 系啊系啊，因为佢都要问佢，老婆啊，啲盐摆喺边啊？又讲唔到嘢俾佢听，就督佢话嚟嗰边啦。 因为男人都系好贱格嘅，系要人话下嘅。 咦，你都系呢挺， 我都系冇错， 都系呢挺，真系啊。 你 一 犯贱犯 贱。OK OK， 嗱咁啊，今日礼拜四啦，我哋咧又嚟先甜后苦。 有咩咁甜啊？ 我梗系甜啦，琴日。啊！施政报告啊，宣读啊， 哦、有嘢数 你啊，你系后生仔咩？ 我唔系后生仔， 你去唔到大湾啊！话你听， 系啊，唔系我又唔系嗰啲诶导游牌、啊，真系 唔做咩啊？ 又冇、啊，我长沙湾得唔得啊？ 个大湾 系咯，个湾都可以去 啫。大湾去， 唔系我觉得琴日最开心咧，就系、是、啲议员啊。 做咩啊？ 同埋啲官员啊，好甜啊，咪就瞓得好甜咯。 有啲硬嗱，有啲教咗脚， 有啲瞓得好甜。有啲咧就食得好甜，系、啦，有啲又玩得好甜。 哇！但系好豪爽啊，见到 豪爽啊，真系。 喂，先讲下边啲瞓得好甜啊。 系咯，嗱，琴日有几个瞓咗啦，曾伟国啦，瞓咗咧咁样咧。呢、這个阿、曾国卫啊，瞓到咧直情系开头话头耷耷， 跟住咧雙手緊握，又捽個眼。嗯、但我見到佢最誇張嗰張咧， 即 係暴 躁嘅佢， 直情係頭惡惡咁樣嘅咯， 因為依係最後嘅境界， 最高境界。 唔係啊，你最熟悉嘅曾志豪， 係啊， 你其實你自己都大把呢啲瞓覺相俾我哋影到㗎。 係，但我通常都係 有冇一啲啱啊配對啊？ 但我通常係有啊，我哋出車嘅時候咧， 嚇得我以為開麥嘅時候啊， 係咯，我哋好少可㗎嘛。 出車嘅時候， 哦，咁呢啲嗰啲都情有可原。 咩洋相我都影過。 喂，但係老老實實啦，即係每年啊。这个行政长官或者以前的港督年代他们走入这个的会议厅之中去发表施政报告而引起在场的官员也好议员也好会纷纷欲睡。这些镜头年年都有的啦，你预了实被人拍到过，你都不即是抖手精神。 即原来都顶不到过。跟着呢我最正的当然就是张华峰啦。他或者拍到呢首先又再次提醒大家那个镜头。好高清噶！ 我想问系记者朋友嗰啲电碟诶，嗰个啲镜头高清定系佢个电话真系好清？ 哦，我谂应该就系佢只蟹太大只啫，系啦，连佢买大闸蟹啊嗰啲咧， 同埋个价单个 价单都有。哇，头先阿田所以好惊讶嘅，9600蚊， 9600蚊几毫啊？ 喂，彭仔得你可以顶得住嘅啫， 但系我唔知道价钱噶嘛。 唔系你会唔会订啲9600蚊嘅海鲜啊？如果有可唔可以搭单啊？ 诶、你哋又唔记得我曾经请个人食一餐咩饭？ 系 成18000蚊，八个人食嗰啲咩？ 好劲噶，真系嗱，我咧就发现有样嘢嘅，譬如跟住又影到有啲人喺度玩扫毒啦，咩都有啲嘅，我就。觉得是咁样嘅， 我就觉得佢哋咧开紧呢个会嘅时候咧， 好 relax 啊， 系啊，真系 各 有各喜好啦。 系啊，我就谂到有几个原因嘅，就千祈唔好挂关份报告事，我觉得唔关嘅。 系咩？我觉得系关嗰份报告事。 我哋先同佢讲唔关嘅，一定系 佢揾完嗰啲嘢，跟住就喺大家个报告里面喺我提出。 唔关先。 如果先从报告讲嘅，可能就咁样嘅。咁佢哋好多可能有參與其中咧，咁佢哋一路聽嘅時候就發覺，咦，真係讀咗出嚟咯，咁啊安心啦， 即係預咗， 預咗啦，咁於是乎就即係直情係好放心啊，係一種信任嘅表現嚟嘅，所以瞓咗。 仲暗藏咧，裡面多謝特首添。 係啦，係啦。 你點解會瞓得咁冧啊？安心咯， 冇錯，安心出行 啊， 安心出行。 就因為安心啫嘛， 出咗機啦， 冇錯，即見到就哦得啦，冇問題啦。譬如我見到你兩個翻咗，哦我安心啦，我玩下機先咁樣，好安心咁樣。好啦，第二個原因我覺得更加， 所以頭先出唔到， 係啦，出唔到， 安心得 輕機唔喐，佢唔喐。好啦，跟住第二個我懷疑就係咁。冇咗嗰啲反對派喺度啊！ 啊，系唔使驚人突襲， 突襲又唔醒神、啊。你諗下平時咧，即係你等於呢一啲咧就係盡忠職守嘅，即係呢一個嘅護衛嚟嘅，係啦、 啊， 佢哋、 啊、 要即係保駕護航噶嘛。 就算自己都要啊，打 自己都要啊，有啲臭水啊嗰啲佢驚噶嘛。 我唔知你咁咩嚟，殃及池魚，但係 啦， 而家 冇咗， 而家放鬆曬， 係啦、 啊，真係咧入到裡面咧，真係咧安全區。 係啦、啊，你諗下， 即係大灣區安全區。 我哋平時咧。全区又唔系禁区啦， 系 安全岛嚟嘅。 安全区， 我哋平时咧，如果譬如出去见人咧，譬如你过门都系客咧，咁你点都会执靓少少啊， 整下 精神啲噶嘛。啲客人一离开咗屋企咧，你就开始乱嚟噶啦嘛， 换翻拖鞋， 系啦，换翻拖鞋啊， 着翻孖烟通啊， 系啊，撩牙啊嘛。嗱，好明显而家嗰啲即系非我族类啊。嗰啲反對派走曬，唔喺議事廳到啦。 家人嚟噶嘛， 冇錯， 佢唔會督我噶嘛。 留得喺度嘅都係自己人，唔係佢又係有種安心啊，有種信任啊。 安心， 所以佢又咧。哎，黄点都喺度掟蟹咯，喂，唔好搞咁多啦。 瞓得安心啊，因为 瞓得安心， 因为佢觉得其他隔篱左右邻舍都应该系咁。 系啦，喂，我觉得完全 我又唔会吓醒。 完全系一个即系安全嘅表现嚟嘅呢个。 咁如果从一个客观嘅情况个环境又真系会令到佢瞓着，因为过去可能久唔久就会有一个人起身嗌，咁你咪醒咯。 系啦，冇错啦， 系吓醒。 而家冇啦， 冇咗嘛，而家 成两个钟都冇人嗌过，咁咪一路瞓咯。 而家真心噶。是反而是觉得好高兴、啊。 除非呢第时特首呢是要发表这些演辞的时候呢、 啊、 是预咗场呢他要在自己每隔15分钟的 文章之中呢要加一些呢大声的位 互动位。 好啊咁突然间喊一声。 正啊， 唔系咁点会死啊？所以你见到咧，内地啲领导人咧，佢要留个拍掌位咧， 我嚟拍醒你啊， 都系我嚟拍醒你嘅，系啦、 啊， 喂，其实我哋应该醒两招佢啦，佢就 加入疫情里面啦， 加入疫情啦， 即系喺去到嘅十五分钟到，佢嗰个演词咧，应该有一个括弧位就 系 拍掌，或者系高叫， 同埋如果咧嗱，我哋以前咧有出去做呢啲公开演讲场合咧，我哋好早在意咧就 系 台下啲人反应噶嘛， 嗰 时候我去学校度讲 talk 咧， 好惊冇反应， 好惊佢冇反应咧，咁于是乎咧，我哋个小秘诀咧，通常互动咯。见到咧特别到， 喂你啊咁啊， 眼前有啲人瞓觉嗰啲，嗰阵时我真系试过噶，去到咧同啲学生讲嘢咧，你见住咗几个就系想瞓咧，你就特登喺度话，嗱，不如问下大家，你又赞唔赞成咧？即系读多啲课外书咧，就帮助大家个学业咧。嗱，你觉得你得唔得啊？咁样 前面嗰个同学 系啦，喂，呢啲好有效噶嘛？ 咦，未试过即系施政报告特首可以互动 系啦，我觉得而家可以啦，以前唔得，以前太多敌人喺度，而家全部自己人咧，俾我下次嘅特首再宣读咧，读两句咁上下。譬如啦，嗱，我哋就鼓励啲年青人翻大湾区度工作。阿张华峰议员，你觉得呢条桥谂唔谂得过？ 好、 啊，哇，佢冇瞓，佢冇瞓，佢掟蟹，佢掟蟹， 冇事。 同埋我哋 呼吸啫嘛， 系啦。 我哋啲所有好多蟹都喺嚟大地至大陆嘅，我哋应该快。 年轻人都中意食蟹。 系啦，我觉得呢条桥几好啊。咁起码大家有精神啲啊嘛。嗱，我哋咧就会向一啲导游牌照嗰啲朋友咧就会发放啲奖金嘅。阿叶太，你觉得系咪都唔错啊？呢个方向啊， 好啊， 好啊， 可以买靓裙。 系啊，姐姐你呢个提议赞成嘅，都赞成嘅。咁会唔会？ 妹妹啊， 唔系即系话姐姐都赞成你个提议。 姐姐都赞成，好好好。 系咪咁样都好啲先？ 好醒咁样， 系咪啊？即刻醒晒啦，真系。 同埋议员咧都会做定多少少功课，因为随时咧。特首可能会同我互动啊嘛， 系啊，当然 嚟而家即系咩演态，即系话佢哋冇做功课， 佢 有 做多更多啊， 做多啊， 佢就系做晒功课交咗啦嘛，咁所以佢咪做自己嘢咯， 系啊， 真系 攰，唔系做，同埋我觉得唔抵咧。琴日有网民咧好曳咁样咧，就将咧话之前咧习主席去到深圳咧又发表讲话啦，咁都有好多本地官员咧就有出席嘅，个个都冇瞓觉，个个都做笔记。 啊！个个都坐到腰肢不直， 个个坐到腰肢不直，仲要双手不能够行，冇人会打机嘅，冇人瞓觉嘅，真系 呢度系香港特别行政区啊， 即系可以瞓觉嘅。 我哋嘅区唔同啊嘛。 上次阿陈肇始有冇去先？ 唔系阿曾国卫嗰啲有去噶，影住佢哋有去噶，唔系本身唔紧要嘅。我哋觉得咧，其实 尊重 系啦，大家系对个报告有信心，所以就唔使 安心， 系安心。咁但系我哋都希望个画面好睇啲，系啦，我哋下次就俾。多啲拍掌位，我哋同特首办嗰度沟通啊！ 佢哋到而家都未知道可以有一啲 mon 贴咧睇唔到嘢， 唔系佢惊自己都睇唔到啊！ 你于世道里奔流，你的笑脸带哀愁，却开个玩笑盖住了伤患，我心里难受。记得最后那关头，谁人从绝境找到理由，逼你继续战斗。高与低经常有，不能放手。讲我知，可能有新的宇宙，可以共你迎风浪。准我为你扫走迷茫，原来对你好比得到宠爱更深我，可以共你怀希望，不要习惯孤独地哭，这行为不当，陪我掏心声更耐。你失眠，我想你令我安全，再封闭自己脆弱那一面，我总会疲倦，纵使拒绝不可怜，谈情还是应该真挚点，祈求共你信任中发展，可以共你赢。你扫走迷茫。 就 J 得啊，黄浩儿嘅安全感啊，咁啊，琴日有晒呢个安心嘅感觉啦吓。咁啊，另外咧，琴日仲有一大看点啊，即系咧，我哋话先甜后苦咧，依家呢单嘢真系好好笑噶。 咁又唔好睇啊？ 系啊，大家发挥咗无穷嘅创意咧，同埋嗱，就算佢成事同唔成事，大家都觉得好开心嘅。 边样？ 就系呢一个海洋公园 crossover 珍宝海鲜坊。 哦， 系啊，嗱呢个劲啊！ 大发展啊嘛。 哎呀，本来我喺度谂咧，嗱，如果佢唔讲详情咧，我就系听到咁样啦，就哇海珍宝海鲜坊复活翻咧，运作翻由海洋公园，咁系咪啲海洋生物喺度煮翻嚟食啊？ 呢个就系琴日啲网民第一时间谂嗰样嘢，系啦，因为嗱，佢个内容就话咧，新嘅一个概念叫做跃动港岛南啊， 跃系跃动嘅跃啊， 唔系，但我又想赞你呢个字真系食得好好嘅，真系跃动港岛南啊。之前就有个咧，之前跳跃嘅跃咯， 跃动 系啊，跃动港岛南啊， 我听咗跃动添， 系啊，咁啊都系个动都系动埋个动啊。 哎呀，系而家我哋倾紧 咁佢之前仲有呢一个计划咧，原来同佢咧平衡发展噶。 点啊？ 就系呢个起快九龙东啊，唔系起动。 咩叫起快？ 起动啊！起动九龙东啊！原来佢之前已经搞咗计划，系咪大家唔系好记得 咧？呢个我知。 系啊系啊。 系啦，多年前你依家个成个观塘嗰海滨咧， 系 咁嚟噶咯。 系啊，咁佢就话咧，继起动九龙东之后咧，佢又嚟一个跃动港岛南啊！哇！我喺度谂紧，如果仲要再加，咁仲有啲咩可以玩咧？ 如果你系住港岛嘅男士，都可以办一办。 即系跃动系嘛？ 净系新嘅名号叫跃动， 净系邓友啊！嘿，我而家开始邓友港岛南。咁咧，佢其中一个措施咧就系话，嗱，将咧已经结咗业嘅珍宝海鲜坊咧，个业主同意将成只海鲜房啊，就送俾海洋公园。咁咧就等佢可以咧，用一个叫做非牟利嘅方式咧，就活化呢只船，希望可以变成咧南区富有特色嘅历史文化啦，同埋旅游景点咁样嘅。 咁佢即系去完嗰度玩之后咧，跟住就俾张 coupon 你去嗰度食嘢。 嗱，佢冇话食， 佢未必系变做食肆啊。嗰度 系 啊，因为佢话等于好似而家咧有一啲可能你活化嘅嗰啲，即系譬如话咩旧影处啊、八八啊嗰啲咧，咁可能你唔会就去报案嘅啦嘛，可能就变咗 古代嚟。嚟翻呢度报案， 你唔会再喺嗰度报案，你变咗做第二啲嘢噶嘛，去买嘢噶嘛。系咪呢条海鲜房啊？可能佢都会俾你做呢啲咁样嘅新玩法咧。 嗱，如果佢系海洋公园营运嘅话，咁即系多多少少都要系同游乐有关啦。但系海洋公园又话咧，嚟紧个方向就唔搞大型嘅机动游戏。 系啊系啊系啊，佢话要用海洋公园嗰啲叫做保育啊动物嗰啲做焦点啊嘛。 咁即系点？ 系啊， 咁我哋就拭目以待，睇下佢。有啲咩搞作啦？ 又唔使咁快用呢个， 系啊，好唔中意 做乜嘢啊？天啊！ 你系咪有新嘢要开啊？ 就搭半啲，仲有成四分钟，你咁快用住招做乜嘢咧？真系， 我同你一样咁谂啊！唔系 咯，我播唔切歌噶，你咁样， 你直情 就系咧，主持人出嚟 round up 咧，仲有差唔多，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咯，我哋拭目以待啦。 睇错钟喎，你太太，你对眼会影响视觉噶。 我哋系咪可以都讲多两句？ 我唔系谂住 run 啊！咁你会想点样将呢个海鲜房转为新嘅活化项目呢？ 系啦，首先啲网民咧，琴日就发咗癫啦，全部都系话咁啊变海鲜公园啦，系啦，歌都唱埋咯，去蒸、去煮， 然之后就Ocean 乜啦，系咪？ 系咯 ，Ocean Park 嗰样。嗱，咁啊好大件事。 我咁佢应该唔系咁样。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都系梗系讲笑啦，佢点会即系变成一条海鲜艇做翻？因为咧嗱，琴日大家好担心两样嘢就系、是。其实嗰条船咧都要维修保养噶， 所以佢咪正咯，送俾你。 系啊，即系呢个咧，似唔似以前咧嗰啲叫做综艺节目咧，就话恭喜你啊， 你得到一间古堡， 你得到一间古堡，或者有架车，跟住咧嗰一喊咁就系，系啦。佢除咗喊之外咧，好多人就话喂，我可唔可以买咗个车佢？ 又唔 可以喎，条件 好似话条件系唔俾嘅，因为点解咧？你知道攞咗架车咧？免费系攞咗，跟住灯油火蜡啊、 氧 啊、排废烟疏啊、租停车场啊， 保养等等 嘅嘢，系啦，佢唔包嘅。 我哋中国人有一句说话，执条物大累身家， 执条咩话？ 物大， 执条物大败身家。 累身家，意思即系咧，以前古代啲女士咪要扎脚布咁样嘅，嗰条袜带啊， 系， 然之后执起咗之后咧，你。 跌咗啲錢咧，喺個袋度有啲錢跌咗，咁、你咪執條襪帶累身家咯。 但我又覺得係用之無味，棄之可惜。 係啊係啊，啱啊！你啲錢用得啱啊！ 我覺得有呢個感覺。 係啊，因為隻船你唔要就好似好嘥啦。但係你留翻低咧， 係啊， 點搞好咧？ 但係又冇人嚟幫襯咁樣。 咁又未必。 佢而家要轉第啲嘢咯。 佢 要睇下佢變做咩咯。 一係就將佢有啲水族缸就擺落嗰只。聽到 咩叫水族缸？ 即係佢喺裏邊啲水族館啲魚缸咧，係啦，即係會唔會嗰度突然間變咗咩北極圈啊咁樣？ 唔係，即係變咗海洋館有 2.0 啊！ 一係就咁樣，佢變成另一種展館，就係話不唔係不保護動物的下場， 就 去咗嗰度嘅。 然之後大魚大肉喺嗰度。 係啦，即係所以跟住佢就話啦，歡迎大家多多支持海洋生物。 咁應該係帶啲海洋生物嚟睇， 即係話 佢哋好驚咯。 即係如果你能夠喺呢度住咧，就已經好開心啦。咁樣係啦，呢個時候你可以出絕招啦，到你啦。 好啦，我哋拭目以待。 究竟個方案係點咧？我哋拭目以待啊！ 先睇住新聞報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电台联播节目嘅时候，回应有关2元乘车优惠年龄门槛降至60岁时，表示会逐步转为实名制，具名登记，要用有相片嘅八达通卡。林郑月娥表示，計劃相當昂貴，會納入2021-22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但前提是要避免濫用，強調已經有時間表、路線圖。他又說，可能會要求60歲新加入計劃的人士開始轉為實名制。新一份施政報告推出多項協助青年到大灣區工作和創業的計劃，對於部分年輕人較抗拒回內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的時候表示，會提供資訊，盡力消除誤解，近年已經推動多項交流實習的計劃。她回應聽眾提問時澄清，並非要送年輕人到大灣區做開荒牛，指出香港的科技就業機會暫時不多，而經濟會在一段時間內持續艱難，若果有地方的就業機會多，應該給予年輕人機會，不應該錯失良機。另外有聽眾來電話，去年有香港公司講明不聘請涉及黑暴的年輕人，詢問林鄭月娥有沒有跟商界商討，希望他們帶頭聘請香港年輕人。林鄭月娥回應說，自己接觸商界時都表示希望對方不要太受報道影響，不要一竹篙打一船人。消息指政府會研究公職人員宣誓安排，不排除日後立法會議員宣誓時由特首監誓。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暫時不能透露，要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公布，但她指出，從憲制秩序來看，有關做法亦無可厚非，因為特首是有雙首長身份，既是行政機關首長，亦是整個獨立行政區的首長，代表整個特別行政區，而行政、立法和司法是特區的三大板塊。林鄭月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時被問到，立法會是負責監督政府，如果由特首為議員監制，做法是否有問題？林鄭月娥說可以互相制衡，大家有不同角色。她又說法官全部由她監制，終審法院的海外法官亦是由她監制，彰顯了行政長官是一國兩制基本法下的憲制地位。南韓新增58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是今年2-3月新天地教會疫情爆發以來首次超過500宗。在583宗的個案當中，社區感染病例佔了超過90%，累計有32000多人確診，再多2人不治，累計515人死亡。南韓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第一次長朴寧厚表示，補習班和部隊發生疫情2日內已經導致超過50人感染，當中20至39歲的人士佔確診病例比例增至28%，需要呼吸機治療的年輕重症患者達19人。他表示，從這次大流行的速度和規模來看，有急切需要更徹底的社交距離措施，當局今日將和各地方政府了解疫情和病床情況，擬定進一步的防疫措施。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 气温是天气逐步转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75点，升5点，成交金额366亿2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2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5点，升系跌140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79.5升6.5，美团300.2升6.6，小米集团26.1跌5仙，阿里巴巴270.8系升3.8。比亚迪股份184.4跌8.3，中国平安90.15升7.5，吉利汽车21.95跌9.5，汇丰控股42.4升5仙，盈富基金26.84升6仙，京东集团343.6升6毫。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36，瑞士法郎0.908，加元1.3，人民币6.567，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92，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16,463点，升166点。港金现价报16,73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26美元，卖出1,811.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彩石里一二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彩石里一段就比较车多。另外在港岛方面，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由于爆水管现在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在湾仔消防局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在薄扶林花园。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兆辉台一段车多。在九龙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行人桥面香港仔、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当我哋15年后再见，遗憾依然。音乐说， 15年后。你实现的美好将来，能淡化我悲哀。 当你发现失恋，又有乜好怕？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我哋唔夹噶， 我哋真系唔夹嘅咧。 我都话我哋唔夹噶咯， 佢哋讲紧嘅系唔夹埋定价，相互之间夹埋订定货品或服务嘅价格系违法行为，无论系书面、电子信息或口头协定，都会触犯竞争条例。同合谋定价分手，有竞争先会长久。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美电康康全力推动。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最近有团体做了一个艾滋病的知识和态度问卷调查，究竟市民仲有冇对艾滋病有误解，同埋对感染者有歧视呢？ 要知道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多元共融行动》。 了解多啲平等机会委员会嘅信息，就要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桂花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唉，琴晚半夜啊，传嚟一个噩耗啊，亦都系令到大家咧好震惊嘅一个消息。如果你话呢个世界上有 fake news 嘅话咧，我谂琴晚好多人都祈求上天咧，可唔可以系假新闻啊？可唔可以系真嘅？唔好系真嘅，希望呢个咧又系一个谣言咧。唉，但系好可惜，随住越嚟越多嘅传媒咧报道咗呢一个消息，同埋见到呢一位球王个样咧变咗黑白相片咧，大家都知道。我哋又要接受咧，2020年嚟到年尾咧，佢又令我哋有一个好不幸嘅结局又出现咗啦。阿根廷球王啊，马拉多纳咧就逝世啊，享年60岁，系又系一位咧，你会觉得佢离开得太早嘅体坛巨星。你谂下年头嘅时候走咗边个？走咗高比拜仁，去到年尾啦，其实大家咧真系如履薄冰嘅，对住呢个2020年咧，真系唔知点讲好嘅。即系如果你话呢个年份咧，真系有人性嘅话咧。你真係好驚時候呢一位2020年唔使帶咁多人走係嘛？其實你可唔可以瀟瀟灑灑自己離開呢一個年份就算數呢？唉，去到年尾佢都仲要帶走。咁啊雖然大家都知嘅馬拉多納呢，佢身體真係其實健康真係好差㗎。即係體型比較肥胖啦，去到佢而家即係退休之後啦，一路都係即係有好多嗰啲叫做吸毒嘅新聞呢就圍繞住佢。甚至乎呢佢之前仲做埋呢個開腦手術。都系嘅，健康嗰方面咧，我谂好多 fans 咧都已经知道系好担心，咁但系冇谂过咧，即系佢会喺咁快嘅时间60岁，佢就要即系突然间就离开咗。咁你见到咧好多唔同嘅体坛嘅朋友咧，都有即系向佢致哀啊，亦都会向佢表达敬意咧。咁我觉得喺呢度咧，你就会见到一个人咧嗰个地位啊，你会见到嘅，譬如话比利。大家都話咧，即係呢一個可以話係天使與魔鬼啊，一時嘅雨量嘅兩代球王咧，咁啊巴西同埋阿根廷，比利都係話嘅，希望咧有機會可以上天堂咧，同佢再踢翻一場波咁樣。咁啊86年嘅時候，佢上帝之手咧，咁啊令到英格蘭啊嗰陣時就話：哎呀，嗰球明明你攞手打入去嘅喎，咁啊本來你應該好嬲佢哋啦，咁但係唔係，其實英國咧即係連尼加佢哋咧有啲都出嚟就向佢致哀咧，都話而家咧你真係翻去上帝之手嘅地方咧，希望得到平安咁樣，即係話咧你諗下一個人啊，佢離開咗之後咧，之前佢嘅對手啦，或者曾經俾佢征服過嗰啲敵人咧，其實絕對。都是会呢用同样的尊敬呢去对住佢的。甚至乎呢我见到今日网上有啲人呢用一个好简单嘅比喻，就係话呢个球王有几厉害呢，就係、是、唔踢波嘅人都识佢呀。甚至乎有啲人就话係呀，我妈妈都识佢呀。呢个绝对冇任何贬义，反而係话俾人听呢，佢真係世界知名嘅人物，可能你以为係球迷先会认识佢。都唔係嘅，佢嗰個年份，佢嗰個影響力，原來真係令到咧，全球每一個人咧都聽過佢個名。你諗下，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咧，你一講話好波好波咧，哇，好似馬勒多納咁好波啊，好似馬勒多納咁好波。其實而家嚟到今時今日咧，大家仍然都會將譬如美斯咧同佢嚟做一個對比咁樣嘅。唉，體壇又走一個人啦，咁啊，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懷緬佢咧？咁啊，好似美斯所講咧，佢話佢嘅精神、佢嘅遺產咧，都係唔會即係消失嘅。咁我諗，可能你就要學下佢英格蘭嗰一場嘅比賽咧，啲人就話係最好嘅人生智慧啊！點解咧？因為佢又有用取巧小聰明嘅嗰一幕，上帝之手。但係佢第二球真係一個扭六個、哦，金球之中嘅金球，經典之中嘅經典。即係話咧，有時可能你又會用少少小智慧，有時你可能咧亦都要憑個人嘅技術。你谂下，如果麦当娜咧，佢冇嗰个一扭六嘅经典咧，你唔会觉得佢系真正球王噶。你可能到今时今日咧，都仲系会话你出猫啫嘛，出猫啫嘛。但系调翻转，如果佢唔系有上帝之手咧，你又唔会觉得佢咁有传奇性，咁有争议性。讲到而家都仲会谈论住，系所以球王就得一个啫。今日要介绍呢条 channel 咧，就系、是、网上面有一个咧，好快就将琴日即系佢离开嘅消息剪辑咗出嚟。同埋就將佢咁多年咧經典嘅畫面咧，亦都有個配樂咧，就呈現俾大家睇嘅。 在这个时候就要怀缅一下这位一代球王，在球场上面天使定魔鬼的英姿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而魔字公仔不用说那么多，足球足球足球足球足球啦。瞬间看 channel， 我不知道我这位拍档他喜不喜欢看波，不过我相信他已经符合刚才我阿妈都识的定义，彭仔他都一定听过，马勒当拿也都知道他的传奇争议的。 讲得冇错啊，曾志豪。彭仔本身咧就唔中意睇波，亦都咧系少踢足球嘅。 但你嘅身形同佢一模一样喎、 啊。我正想讲，喺过去日子一路都好多朋友误会我系踢足球嘅。 你外母有冇误会你啊？为时未晚，为时未晚， 系咪啊？ 可以噶，因为而家仲有美斯喺度啊。 继续训练下我脚瓜先。好啦，讲到咧瞬间看 channel 咧，咁啊亦都有一啲咧好窝心嘅片咧，可以俾大家欣赏。咁除咗窝心嘅片可以欣赏之外咧，若果能够咧一路睇住片咧，一路同你屋企嘅最亲切嘅人咧一齐去做呢一啲嘅小手工咧，就更加适合嚟紧嘅圣诞节啦。咁边啲系你屋企里边最亲切嘅人咧？除咗系家人有血缘关系嘅之外咧，另一个想必然就是很多屋企都会有的菲佣姐姐或者是印佣都得，总之就是外佣姐姐啦。为什么彭仔会这样说呢？因为最近就看到有一则的新闻是来自这个的面书，有一些群组。群组里面就有是雇主啦，即是屋企有请到外佣的雇主啦，就发帖。咁就话咧，哇！佢嘅工人姐姐咧，即系非常之好手工啊！话佢咧识得上网买咗啲嘅材料之后咧，就睇完一啲嘅教学短片啊，就自己咧动起手嚟 DIY 一啲圣诞装饰啦。因为而家咧就距离圣诞节咧，即系一个月唔够啦吓，仲系争一两日咁样。咁但系咧已经开始咧就布置屋企啦噃。咁呢一啲嘅圣诞装饰咧，姐姐整起之后咧就将佢贴喺呢一个屋企啦，甚至乎挂喺呢个大门嗰度啦。于是乎呢个雇主咧就影低相啦，就发帖咧喺呢一个面书度咧同大家分享啦，仲劲赞咧佢自己呢一个嘅外佣姐姐咧，哇整咗个超靓啊，超级靓嘅花环啊，圣诞花环咁啊展示咗出嚟，话系一针一线咧自己做噶，所以佢都好感恩咧，自己第一次请工人咧就遇到一个咧好好嘅外佣姐姐。佢话咧呢位外佣姐姐做咗三年有多噶啦，同佢嘅关系一直都好好，大家仲会倾心事，当咗系咧自己嘅屋企人一样噶啦。咁有阵时咧，雇主咧都系要有一种咁样嘅心态，好似呢一个贴文嘅朋友咁，佢话咧都系抱住我对你好，你对我好咁样嘅态度嘅。咁啊真系嘅，从呢一则嘅网上边发帖嘅新闻咧，虽则咧就话系同外佣姐姐咧见得到佢咧亲手为屋企咧做一啲嘅圣诞装饰好靓咁而触发啫，但系背后咧其实有一个更加深层嘅意义，就系当我哋每一家每一户咧，好多人都会有请到外佣姐姐嘅时候，你点样同呢一个外佣去相处咧，先至系咧最重要嘅环节啦吓。咁啊，大家嗰个心态，除咗话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咧，有时更加需要咧里边吓系含有好多嘅元素嘅，就系尊重啦。系嘛，互相嘅包容啦，同埋咧体谅啦，呢一啲咧都系必要嘅。咁你话啦，大家咧有一个咁好嘅关系嘅话，咁啊不如真系趁住咧圣诞就嚟到咧，整一啲嘢一齐去做啦，甚至乎小朋友都可以啦，同姐姐啊亲子咁样好似。咁啊，于是乎咧就揾到喺网上边咧都有好多嘅 channel 嘅，其中有一个咧叫做妙计呢个 channel 咧入边咧就有一个嘅短片咧叫做25个让家中充满圣诞氛围的点子。咁里边啊真系咧短短啊十零分钟嘅教学短片咧就教咗。你有成25种 DIY 圣诞装饰品，其中包括有用布餐巾来到去接圣诞树，又教你用屋企嗰啲木嘅衣夹咧，就再加一啲嘅布条咧，就可以咧整咗做咧圣诞吊饰啦，甚至乎 哇，栗子壳啊，都唔好嘥吓，攞啲栗子壳咧，将佢咧围圈咁样黐埋咧一个圈，咁然之后加条绳，又变咗条圣诞吊饰啦噃。甚至乎将屋企嘅玻璃酒杯咧倒转咋，加少少嘅装饰咧，又可以变成一个咧系蜡烛台，真系几有创意吓，而且亦都好容易一齐做嘅。咁啊，既然咧。咁别致嘅圣诞 DIY 饰物啦，又可以同姐姐一齐去做，就更加有意思。所以我彭仔咧就俾足三个心心眼嘅 emoji 佢啦。唔知道桂花田又识唔识整啲咁巧手嘅圣诞 DIY 装饰品咧？有啊，整啲嚟啊，摆喺呢个直播室啦。不过都好似有，佢就只好似系佢整噶啊，桂花田。 嗰日嗰棵圣诞树咪我接出嚟噶啦，系咪啊？不过未， 对啊，又系喎。 好啦，想问下大家，你系咪一个乱咁买嘢嘅人啊？吓，大家应该明白啊，咩叫做乱咁买嘢？有用嘅，你会买；冇用嘅，你都买埋啊嘛。你啱与否啦，总之咧唔可以咧两手空空咁翻屋企嘅。总之你嗰张信用卡啊、八达通啊、现金啊，点都要咧用过你先至得满意嘅。完全咧唔觉得用钱系有罪疚感嘅。嗱，好多时咧嗰啲人咧都会咧为买啲嘢咧翻嚟咧以为唔贵啊，唔怕啦，唔中意咪掉咗佢咯。其实冇所谓，其实咁样咧系咪系乱用钱咯？一件廿蚊，十件系200蚊。一年就唔知道你嘥咗几多个20蚊啦，系咪？咁啊，其实咁样咧，某程度咧系会影响紧你嘅情绪嘅。点解咁讲咧？因为钱就用咗啦，但系咧你用得唔开心，仲会令到你生活咧质素下降。另外一种咧就系咧，因为贪平而买咗一啲劣质货品，咁仲衰，精神啦同埋金钱咧一齐损失。所以咧买嘢咧系要精明嘅。当买嘅时候咧，真系要谂谂你系咪真系有用啊？自己有冇噶咁样？唔好咧以买咗先啦，唔买冇噶啦，咁样就咁样谂法啦。记住，真系买嘢咧啱同埋买嘢即系。记住买啱同买错咧，都会影响到你嘅情绪，知唔知道？咁啊，大家咧估下，嗱，大人就会咁啦。你估下小朋友咧，中唔中意买嘢嘅咧？还是原来小朋友都识得节制嘅咧？今日咧，我分享啦呢一条片咧，又系三立新闻咧 post 出嚟嘅，题目系讲住两岁小朋友阻止爸爸买东西。嗱，为何一个两岁小 B 咧，佢会识得阻止佢爸爸买嘢咧？片咧里面咧嗱，影住咧个爸爸啦、妈妈啦，就同埋个两岁 B 咧一齐咧去一间时装店度睇嘢啦、买嘢啊咁。咁佢哋咧就推住架购物车嘅。咁啊，当个爸爸咧行到去买袋嘅货架嘅时候咧，就谂住喺个货架度攞个袋嘅时候放入个车嗰度咧，呢、這个两岁 B 就喺度大叫啦，阻止系扯住个爸爸，唔好买啊！你唔好买啦，你有好多啦，同埋太贵啦，你唔好买啦，走啦咁。停咁劝佢爸爸，话佢个有太多啲袋啦，嗰啲佢其实唔知价钱贵唔贵嘅，总之但系佢咧可能就听佢阿妈讲得多，太贵啦，唔好买啦，你有啦，走啦，系咁不停咁劝佢，系其实几搞笑，连一个两岁嘅小朋友咧都有留意到佢父母喺屋企嘅物品有几多之余。仲觉得太多啦，唔好太慢，唔好买咁多啦，真係顾佢唔到啊。所以呢条片都几搞笑，可以睇嘅，就唔係太长嘅。我会俾三个手指公呢、这个两岁 BB, 因为佢真係叻叻，佢识得劝止佢爸爸叫佢唔好买咁多啦，太贵啦，走啦走啦。 Strange when I try to the nines at sixes and sevens with you. I had to let it happen. I had to change. Couldn't stay all my life down at heel,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staying out of the sun. So I chose freedom, running around, trying everything new, but nothing impressed me at all. I never expected it to. 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 The truth is I never left you. All through my wild days, my mad existence, I kept my promise. Don't keep your distance. And as for fortune, and as for fame, I never invited them in. Though it seemed to the world they were all I desired. They are illusions, they're not the solutions they promised to be. The answer was here all the time. I love you and hope you love me.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肥妹仔同埋 K C Lion。 早晨啊，十番茄 K C Lion。 早晨啊，肥妹仔。早晨啊，十番茄。早晨，咁多位唔出声嘅全宇宙人又系。 Hello。 动物科喎、啊，今日。 系啊，你系咪真系听咗琴日肥妹仔哥讲噶？ 系啊，嗰啲大人话啊嘛，好多咧青蛙啊，又话田鸡啊嗰啲咁样。 系啊。 咁所以咧、 啊， 我听到呢一个嘅课题咧，都试下啦，同大家分享咁咧，有关于嗰啲咁样嘅青蛙类嗰啲咧，其实咧两栖类动物系啦，两栖类动物咁啊，青蛙就系咩样？大家知啦， 知道绿绿地嘅 系啦，瘦啲嘅个身形啊， 系 哦，有一啲咧蟾蜍， 系 蟾蜍咧，有冇听过癞蛤蟆？ 有， 系 佢想食天鹅肉嘅，想食我啊， 佢个背系。 哇！我唔想做落去啦。 我唔想，我想去厕所啊，老师。 冇得去厕所嘅，又未打钟啊，唔可以。 咁啦，系咪天鹅肉？我唔知啦。癞蛤蟆咧，其实就 系 嗰啲蟾蜍啊。 系啊。 癞蛤蟆就蟾蜍，即系话咧，佢咧蟾蜍咧就喺台湾咧嗰啲朋友咧比较多研究啊。佢哋咧直头将咧喺台湾见到嘅蟾蜍咧系分两大类噶，一种咧叫做盘古蟾蜍， 盘古 系啊，盘古初开个盘古，跟住咧就有另外一只咧叫做黑框蟾蜍啊， 黑框啊， 眼框唔系眼框啊，系咪咧？ 眼腔啊嘛，系咪啊？ 系喎，系喎， 系啊， 啊黑框啊，对唔住啊，系啊，系啊，眼腔嘅，眼腔黑框蟾蜍啊。 咁癞蛤蟆同青蛙系咪朋友嚟噶？ 佢哋系属于两栖类动物，系两种嘢嚟啊。 系一样，唔系同类 唔同噶。嗱，仲有一样咧，就叫做田鸡。 系啊，我哋 田鸡 又 食噶。田鸡咧都系两栖类动物，不过咧佢有个名就叫虎皮蛙。 虎皮蛙， 虎皮蛙 系 啦， 即系佢系咪青蛙个 friend 啊？个家族嚟噶？ 呢一类啦，两栖类啦， 田鸡过河脚印印咁样。 系啊，我想话咧，原来嗰种咧盘古蝉蛆咧就真系危险啲噶，因为话咧佢会分泌毒液噶，会令到你个神经毒素啊影响噶，有神经毒素影响你啊。 死啦！嗰啲人捉佢唔知道，咁咪会毒到咯。 系咪就佢背脊嗰啲啊粒粒啊嘛？ 冇错啦，就佢凸起嗰啲肉粒咧，会发出呢啲咁样噶。 有冇粟米嘅肉粒啊？ 冇啊，食啊食。嗱，动作方面可以咁样分。 都唔想踩佢啊！你有冇见到我哋？ 嗯，嗰啲动作咧，原来咧，呢个蝉蛆比较慢啲嘅，但系咧，田鸡咧就跳跃啲嘅，好叻噶。 所以佢咪要攞啲毒液嚟保护自己，佢走得慢啊嘛。 系啊，仲会呱呱呱呱咁声噶。 好啦，咁我哋呱呱又去听新闻啦。 社区感染病例占了超过九成，累计有32000多人确诊，再多两个人不治，累计515人死亡。南韩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第一次长朴宁厚表示，补习班同部队发生的疫情两日内已经导致超过50人感染，当中20至39岁人士，占确诊病例增至28%，需要呼吸機治療的年輕重症患者達到19人。他表示，從這次大流行的速度和規模來看，有急切需要更徹底的社交距離措施。當局今日將與各地方政府了解疫情和病床的情況，以定進一步的防疫措施。在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气温是逐步转凉，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气温维持在20度以下，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66点，跌3点，成交金额462億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跌184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80元，升7元，美团300.2，升6.6，阿里巴巴268.8，升0.8，小米集团26.25，升1毫，比亚迪股份186.3，跌6.4，中国平安90.25，升8.5，吉利汽车22元。是跌9毫，盈富基金26.82，升4仙，汇丰控股42.05，跌3毫，京东集团345.2，升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81，瑞士法郎8.546，澳元5.713，加元5.965，新西兰元5.43，欧元9.2446。每百日元兑港元7.4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68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0点，升173点。港金现价报16,73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09美元，卖出1,812.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在港岛方面的封路啦，坚拿道东去跑马地近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嘅，咁就系坚拿道东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开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呢就慢车嘅，在九龙啦，将军澳道支路落返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翠屏南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方向机场、黄竹坑道郭亮雄行人桥面方向香港仔、红棉道上行方向美利大厦，就是红棉道上行美利大厦、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清水湾道碧谷落斜去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方向屯门。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Thanks, thanks. 好妹妹，我爱你啊！ 大家姐 ，I love you too。 所以我哋要照顾我哋嘅细妹白款啊！ 哎呀，大家姐、大咪姐，我哋一家人嚟噶嘛，要相亲相爱， 姊妹家要和睦共处，我哋一齐讲是非啦！拥抱，拥抱， 拥抱，拥抱！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为了舒缓低收入住户的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一次过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四人或以上的住户可以由现在至11月30号亲自递交或者邮寄申请表给指定的服务单位，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编导 到， 制作技术员 好啊， 撰稿员呢 喺度啦， 资料搜集员 呢度， 主持 喺度啊， 仲有我呢个计划统筹人啊，六个岗位到齐晒啦，出发。 但系我哋去边啊？ 交申请表，申请做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咯。 啊，去 cibs.rthk.hk 填网上申请表咪得咯。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田妹炮妹快啲搬啦，唔使做咩？ 浩爷，你斋睇旁观有罪喎、 啊。我旁观有罪，我观察紧你哋姿势正唔正确、啊。 我姿势就系曲膝半蹲，应该够正确啦啩？ 啊，不如咁啊，你去搬，我旁观啦，浩爷。 唔好，旁观有罪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嘉宾有佢。 提举宠物要小心，用错姿势会扭亲。我系陈雷。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十一点十一分啦吓，翻到嚟风骚快活人啦，而家气温廿六度啊，相对湿度67%。 哎呀，我可以讲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啊。 OK， 今日咧天晴干燥啊，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天晴干燥，咁啊天气逐步转凉啊。下周初至到中期咧，早上气温会持续咧就维持喺呢一个嘅20度以下嘅系早上咁样。咁啊，下个礼拜要攞定啲。薄外套出嚟咯噃，阿田同阿豪仔都要啦。 我听到你话薄外套， 系咯， 啊薄外套啊， 我以为你薄外即 系 欢乐 嘅， 薄外欢乐套万家。 咦好、啊， 原来系薄嘅外套。 啊，佢哋可以试下出呢啲产品啊。 薄外套啊，即系话其实唔系自己用，系俾你用嘅，系嘛？ 都才不过一件薄薄嘅外套啫。 系啊，我咩衫都有齐晒喺度。 咁就好啦。 系啊，好。 好啦，我想问下啦，有时身体咧嘅反应咧，就譬如打黑痴啊，打黑痴你一定会眯埋眼，系咪？ 震一震， 打黑痴系啊，好好难擘大眼打黑痴噶。 系啦，擘大眼系打唔到黑痴。 系啊，同埋你讲大话都好难眯埋眼噶。 系，因为擘大眼讲大 话。系啊，因为擘大眼讲大 话。睇住你擘大眼讲大话。 系啊，冇错， 系身体系反应嚟噶嘛。 系。 当大家去同你嘅另一半去 kiss 嘅时候， 系可以擘大眼嘅，亦都可以眯埋眼。 系，冇错。可擘可 唔系啊？唔系未，你唔系做唔到是那样。 擘大眼， 擘大眼多， 可以擘大眼。 如果你系系咯，擘大眼 kiss 就得。 如果你系蜻蜓点水式，咁样一下咧，咁梗系可以擘大眼。 唔系喎，你搭你都得嘅喎。 你搭你同只眼有咩关系啊？ 唔系，所以咪擘大眼咯。 即系你擘大眼嚟，你搭你啊？ 都得。 哦，咁就真系证明你系擘大眼讲大话啦，嗰下应该系。 点解啊？ 系啊，你做咩望住我咁样？ 有人 人呢搭戲係擘大眼望住人。 唔係啦， 都可以 嘅。 你問可唔可以啫嘛？ 係啦，佢可以嘅， 可以。 係啦， 係有冇咁做咧？ 有冇咁做啊？ 但係人哋嘅題目就話點解係當你喺度呢搭你 kiss 嘅時候會眯埋眼咧？咁樣 我唔想見咯，陶醉咯，等於唱歌啫嘛。有啲人唱歌一定要眯埋眼㗎。譬如我哋呢啲唱加班咁樣，一定係眯埋眼嘅。 唱加班 係啊，唱加班一定係眯埋眼嘅。係啊，因為我唔想望到啲人咧望住我唱歌嘅畫面。 你同嗰個天鵝肉有咩分別？ 係啊，一定係咁樣噶。所以唱歌又係錫咧，我諗又係睇下你夠唔夠陶醉咯。 唔係嗱，你覺得眯埋眼就係等於陶醉？ 逃避都得嘅，睇咩人啦、 啊，逃避啊， 陶醉同逃避一线之差嘅啫。 嗱，你既然都咁亲密嘅，系咪点会要逃避咧？我想问， 喂，有啲被逼噶嘛？我成日同我华通电话噶， 哇， 啊、我华成日每晚都同我诉苦噶， 咁惨 啊！系啊，你唔知道你阿华咪差唔多十一点半就去厕所踎半个钟啊？ 有冇？ 系啊，每日踎厕所半个钟就喺度同我倾偈、哎。我又依家就要交功课啦。 你唔系互吐苦水啊嘛？ 唔会，我社工嚟嘅，我斋听嘅， 系 啦。我惊 大家 系啦，我唔系咁样嘅。 大家问得好好， 我系一分。 系啦，咁佢就话啦，研究下点解当你哋去去 kiss 嚟，其实同你咁亲密行为嘅时候，大家会眯埋双眼，点解唔去望下对方咧？咁样 我哋头先答咗啦，系因为陶醉咯。 其实就有原因嘅。咁佢哋话咧，眯埋眼咧，其实真系好科学研究嘅都。 佢究竟系从嗰个肌肉嗰方面？嚟到研究定还是从人嘅思想去研究？ 嗱，咁啊，心理学家咧，佢就话进行咗一个研究咧，佢就话啦。当你眯埋眼嘅时候咧，其实你系想即系个用意就 系 话，我想集中去做呢件事。如果当你擘大眼咧，你见到周围，咦喂嗰、那个咧有嘢有样嘢，跟住咧你就会打扰咗你嘅 kiss 嘅， 即系会分散咗。 你有老鼠行过系咁样， 系啊，只蚊飞过。 如果你当你擘大眼去 kiss， 唔系、哦，譬如我哋睇动作爱情片，你系擘大眼睇噶，你聚精会神，你冇睇到其他嘢噶。你唔会有嘢分心噶、 哦？你睇片啊嘛， 睇片咪一样噶嘛。 你睇片同你同 唔系我意思，你擘大眼都可以专心噶。 咁或者咁讲，如果我系 眯埋眼反而会走神都得噶。 如果我系呢个时候，我睇片之余，我系食面夹紧住面嚟，一路进行食面嘅。咁会唔会我专心得睇嗰个片嘅时候，我就 你好难会咁样噶啦。 嗱， 你应该做哇咁大噶。个年纪，哇！咁跟住你就你就再食面， 咁咪分咗心啦！你个面咪食唔到， 系啦，你就食唔到面噶啦。所以你擘大眼就 OK 嘅。 所以成日都系话食紧嘢嘅时候唔好睇嘢，因为你会一来你唔尊重嗰碗嘢食啦，系咪嗰啲食物啦，同埋煮俾你嗰个人啦。二来咧，你个胃咧系其实个脑向紧睇嘢，你个胃就会消化唔到你。 好啦，咁所以头先嗰位心理学家讲嘅都系有道理嘅。我真系擘大咗眼系分咗心嘅。 系啊，佢话咧即系擘大眼咧，因为其他嘢咧就干扰咗你。所以咧，咁你咪唔得集中咯，咁唔得集中咪唔尊重對方咯，咁樣，咁係啊，佢就係咁講啦。咁另外咧，佢話 即係如果你擘大眼嚟錫就唔尊重對方。 佢覺得佢如果你唔集中住， 你做乜唔集中精神啊？ 因為你有對手，你明唔明？你有對手噶嘛？ 咁有對手咁點啊？ 咁你有 望住對方啊嘛？成日都話你望住我講嘢嘅喎。 你望住我講嘢就係啫， 係咯。 但係你 kiss 嘅時候係一個好緊密、好密嘅，即係你明唔明啊？嗰個 唔係而家我就反而想。做一个测试啊，唔系应该 research 啊，应该咧就第一时间咧上网，我直情听到都已经咧 想死， 想告病假， 有冇刀仔我插大？ 系啊，我话而家咧，我想上网做一个 research 咧，咁多嗰啲叫做爱情剧啊，佢里边啲成日都有啲剧照咧，都系男女喺度锡噶嘛。 你想睇下佢有？ 我想睇下佢有几多系擘大眼嘅，有几多系眯埋眼嘅。特别 系韩 剧嗰啲咧，成日都即系最近嗰啲啊，又星星啊，之前好多呢啲剧咧， 又逼降， 系啦，又逼降，我真系嗱望一望先啦，我谂下。 你记住，佢哋系讲紧系离搭你嗰啲，唔系就 即系湿吻， 一定要离搭你啊， 湿吻咯， 湿吻即系热吻啦， 湿吻又唔使离搭你噶。 好啦，湿吻啦，总之就系我嘅我哋嘅嗰啲 friend kiss， 总之唔系 湿吻， 唔系摸一下嗰只啦， 即系 friend kiss 都几好啊 ，friend kiss。 好第二，佢话亦都有原因嘅。佢话咧，当你咧佢眯埋眼嘅时候咧，咁你咧跟住继而咧就会有另一个想法噶啦。即系话，当你集中完 去即系眯埋眼，系啦，集中于喺呢个嘴嘅时候咧，佢话咧，原来你个脑袋咧又会谂其他嘢噶咯， 进一步 系啦，啱啊， 咁即系会令你 就会希望咧有进一步咧就喺你嘅手上面啦， 哦，上下移动啊。 系啦，咁佢就话咧，佢会希望咧有埋个触感嘅咁样，即呢个系 因为你眯埋眼 个专家嘅时候，佢话咧咁啊，眯埋眼咧有助咧帮助你咧，即系唔会有其他嘢干扰之余咧，佢话咧都会令到你咧可以咧集中喺你嘅触觉嗰个上面啊，咁所以继而咧就有另一个动作啦吓，咁啊呢个系佢哋咁讲啊，专家，佢话第三咧，佢话咧原来咧眯埋眼咧，嗰个人咧会觉得自己好脆弱噶。因为你睇唔到， 你冇安全感，系 啦， 系 啦， 需要 hold 住一个人噶嘛？ 唔系啊，唔系啊，当你眯埋眼，其实你冇安全感噶嘛？系啦，系啦，咁佢就话咧，你当你眯埋眼嘅时候咧，系感到最脆弱嘅时候咧，佢又为咗咧避免咧大家咧望到大家嘅脆弱点咧，所以大家啲眯埋眼咧，都系大家睇共同处于一个嗰个叫做脆弱嘅感觉咧，系进行一个大家都认同嘅一个接吻嘅行为咧，佢话咁样咧系啱嘅配对嘅。 哦， 所以 即系话可能你神秘啲又。或者咧，你不安全感觉嘅时候咧，就对方系你唯一嘅依靠嘅，好似有一种可能系。 即因为大家都脆弱啊，物理同埋大家都睇唔到。 深思一下先。 原来咧，即系一个眯埋眼嘅接吻咧，都有啲专家喺度研究，点解你喺度接吻嘅时候？ 如果唔系，边有得嚟嘅世界咁多专家？ 唔系，不过头先我初步望一望咧，真 系 噶。网上面咧，特别我净系搵韩剧啫，其他我唔搵啦。韩剧里边咧，十张有九张半咧， 都 系眯埋眼嘅。咁如果咧有一张系冇眯埋眼嘅咧，通常个剧情就讲紧咧系 搞笑嘅， 唔系系突如其来俾人哋偷吻咯，即系或者话啊，估唔到，估唔到原来你会锡我，即系嗰啲咁样嘅。咁如果真系锡嘅话咧，我见到大部分咧，即系无论系孔刘啊，定系边一位啊，朴宝剑嗰啲咧，全部都系大家眯埋眼咧就嚟锡。可能你作为 你嗌呢两个名字出嚟，心音机嗰啲女听众 尖叫嘅， 系啊，已经喺谂紧自己啊。 系啊，咁然后咧，你 我好肯定嘅 手啊。系啦，甚至乎但系我哋本土嗰啲人。系 边个？ 我记得本土咧，嗰阵时有一个咧，又系锡得好劲嘅咧。嗰阵时， 万梓良啊，你去到 学你话斋， 周润发同郑裕玲啊。 好，我记得喜剧之王呢个周星驰同张柏芝咧，佢有一幕直情系教佢点样锡啊，跟住成个钳住佢咧，然后就话：哇，你要搽啲润唇膏喎。然后就喺度锡咧，好似擘大眼噶。 但系会唔会因为佢系喜剧咧？ 但都深情噶嗰下真系，啱嘅。唔咁，但系你要问下啲听众咯。 你翻嚟做功课咯，大家都系咪？系嘛？ 唔系啊，真系要问下啲听众。咁究竟 系 即系你会唔会都觉得，如果个老公啊个老婆啊系擘大眼同你锡嘅，系啦， 定还是 你就会知道死啦，讲大话，擘大眼讲大话。 定还是佢唔集中。 我又会觉得呢个行为咧系自然反应嚟嘅，即系你唔会走去考虑我应该擘大眼定合埋眼噶嘛？ 系 你系自己自动。 但你享受嘅时候通常有眯埋眼噶嘛？嗱，你用翻头先唱歌个真系噶。 你话斋，你睇动作爱情片，你叫享受。 系啊， 但系你唔会眯埋。 但佢哋都眯埋眼噶。 系啊， 我见到佢哋。都眯埋眼嘅，系咯。 但你睇个图，你唔眯埋。 我哋如果做住节目嘅时候眯埋眼得唔得咁样？ 哇，好陶醉啊！ 你可以试下噶，我哋如果眯埋眼咧， 好脆弱喎，我好似有人会攻击我咁。 有啲距离，有啲距离，唔使惊。 系，我哋一定唔系距离。 哦，咁嗰啲官员啊、议员咧，佢眯埋眼听施政报告， 佢集中。 原来系嗰种投入啊！ 集中。 无数曾经陪伴我的人，虽已离开，回忆仍活在我心。留我意吻是精彩气氛，重温永远都动人。而爱回忆回味每一吻，主角原因情景场地及气氛，微细动作近观的眼神和将要吻的兴奋，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身历奇景场面重温，唇上那些未觉温度都通向 心。时间流走，留下这些吻，给我如香如韵，仍润泽半生。寒冷夜里像春天降临，怜惜某个孤独人，沉默谁吻着那激震太深，似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神力奇景场面重温，唇上那些味觉温度当逼真。这旧戏震撼至今，仿似神力奇景场面重温，唇上柔滑热烫质感多逼真，曾和谁吻着那记忆真太深，只是某些旧戏震撼至今，仿似神力奇景场面重温，忘掉对手现已不再分不清远近。 有郑伊健的敏感啊。 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听众，多啲讲早晨咧，真系礼多人不怪，而且咧会令人觉得好窝心啊！ 我哋每朝我哋一 系啊，我两朝讲噶。 早晨噶啦， 我想问啦，咁如果系搭巴士嘅时间咧，即系巴士司机。如果佢都同乘客講早晨，即係 你上車入錢個位啊，一定見到巴士司機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咧，即係冇乜點打招呼啊。咁入咗錢就自己上車噶啦。咁巴士司機咧，如果咧即係同你講早晨，你 早晨啊， 你會唔會覺得咦？都會。定一定神啊，系早晨。 我真系热系嘛？ 唔系唔系，我会即刻讲，我入够钱噶。 咁入 人哋嘅早晨问你攞钱， 我入够噶，我入够噶， 唔使心虚嘅， 又唔会怀疑你嘅。 因为咁做咧，都确系咧，令到啲乘客好窝心啊！最近咧就有啲朋友咧都分享翻喺呢个面书嗰度，就话咧 系 简单一句早晨咧，一个沟通咧都令到大家心情愉快。佢话咧将军澳有一名超有礼貌嘅巴士司机。就咧对每位是每一位上车的乘客都讲早晨啊，仲咧好窝心咁提醒乘客记得要扶紧嗰个紧握扶手啊，咁样 即系佢会不停喺个车里边就提醒你。 我相信佢系你上车嘅时候记得同你讲一 声，即系你一入钱嘅时候佢就话小心跌亲，即系咁样提一提你。 喺度啊， 喺度啊， 应该系会用而家桂花田嗰种嘅温柔语气嘅，佢系咁讲嘅，佢。里面就咁样介绍，佢话有一架是由尚德嗰度就前往观塘的巴士，咁上车的时候咧，咁见到个车长啦，车长就每位乘客都讲早晨啦，好有礼貌嘅，咁同时车长咧亦都不时会提醒乘客要系扶稳啦，但系就唔知系用咩话讲，吓扶稳啦定系前抓前？ 系咩？点解会咁讲普通话？ 因为佢有 应该唔系咁啦，我话应该唔系咁样啊，应该系就咁讲扶稳。咁啫，咁呢个网民咧就表示咧，自己虽然唔系老人家，但系咧对于个司机嘅热心行为咧，好窝心啊，觉得咧唔赞唔得啊，真系啊！ 认真、哦，而家咧我虽然少搭车啫，但系我都会搭，我都会即系星期六日都会出去嘅时候咧，我觉得咧。 因为自从咧，我哋好耐之前讲过咧，就话咧，譬如嗰啲收银员啊，又系被忽视嘅一群啊，巴士车长亦都系被忽视的一群咧。我而家咧主动咗会，就算佢唔同我讲咧，我都话 你撩佢啊， 我都会同佢早晨啊咁样，跟住佢都即刻咧又呆咗，等开车嘅时候高咗，佢即刻自己都开心翻 嘅。都会嘅，好似有人即系望到佢啦嘛。如果唔系，佢就 系 嗰啲角落生物啊， 角落生物 系啊，角落生物冇人理我咁样啊， 就系咁样嘅表示噶。 系啊， 嗰啲公仔 系啊，因为佢存在紧要嘅，但系冇人理佢， 但睇唔到咁样。 系啦系啦，佢譬如诶嗰啲收银员咧，佢成日都系咧，大家都入诶挂住俾钱，跟住咧就入袋啲货品，跟住咧就 check 单，就从来都冇望过嗰个收银员咩样。 哦，冇咁系嘅。 系啦，但系其实咧，我自从即系嗰次嘅提醒， 知道咗之后， 系啦，我就都 多多。 我就话诶，唔该晒啊，即系会。 即系你会行过便利店，唔帮衬都系会打个招呼先。 啊，辛苦你啊，咁。 系啦，跟住佢话有咩帮到你，冇嘢啊，打个招呼咋。 咁啊，热心得滞。 咁就好热心啦。 好热心。 唔系都啱嘅，之前有人讲过咧，如果你同收银员咧，佢哋有啲咩系觉得被即系嗰啲叫冷待咧，就佢同你讲一大烂餐嘢。 系。 佢话啊，先生，多谢你，你 要 唔 要？ 佢你答都唔答啊，净系喺度，嗯，唔使。跟住就攞個白東就嘟一嘟咁就算咗啦， 令頭 係啦，即係嘢都唔講多句嘅。 學你話真係冷待咧，呢件事係好唔係咁， 好唔高興㗎。 因為佢哋雖然咧， 每個人都要有一個存在感㗎嘛。 係啊，但係譬如咧，問題係佢一日咧，譬如嗰個當收銀員又好，車長、巴士車長，話如果你真係去嗰啲一號車啊，嗰啲繁忙嘅車， 即係好多人 早晨佢都幾係嘅。 唔係，如果你幾時我會覺得好驚訝咧？就如果我搭嗰啲紅 van 咧，佢會同我讲晚上好，坐好啲、哦。 你会有啲， 我就会有啲。司机你冇嘢啊嘛， 好特别。 系啦，先生你系咪见头晕啊？要唔要呕吐袋啊？清洁费都系两嚿水啫，冇加个价，好廉宜啊！仲有各式环保清洁用具，你自己清洁翻个座位。 呢个我 如果有咁啊，真系劲啊！ 的士司机我就遇过啦，咁但系其实佢都冇任何问题同恶意，佢真系纯粹都系介绍翻。原来佢架车背后挂咗好多咧，环保产品啦、祈福用品啦， 系咪？所以点都好嘅。如果咧你又即系为人为己啦，你无论去边个场合，如果见到啲工作人员嘅去厕所帮你。系啊，抹紧地嗰个姐姐，你都同佢讲声，阿姐 辛苦晒， 辛苦晒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85宗，累計確診病例5866宗。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立法會施政報告答問會回應議員提問時說，健康碼互認技術已經成熟，在實行前需要先做好嚴控疫情，但按現時的確診數字實在難以說是嚴控。他表示，在控制疫情方面要共同承担，严守纪律，而最近疫情的爆发明显是有人犯规，他希望市民不要掉以轻心，特别是已经踏入冬季危险时间，很难达到没有病毒存在。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要求政府设跨部门小组统筹各项措施协助旅游业复苏。林郑月娥说，施政报告中已经有不少角度关于如何协助旅游业复苏，而政府內部正統籌理順各項政策，他願意自己擔起這項工作，而他下次訪京亦會與旅遊部長見面，向中央爭取有關工作。林鄭月娥到立法會出席施政報告答問會，議員謝偉俊形容施政報告有願景但沒有現景，措施遠水不能救近火，認為在目前疫情和經濟衰退之下，不少打工仔極需金錢救急，當局應該給市民領取強積金供款，自己救自己先捱過目前難關。林鄭月娥回應說，救近火時都要考慮長遠影響，現時拆去強積金這一條退休保障的其中一條支柱影響很大，應該審視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提供適當協助。她又說，施政報告已經提到撤銷非住宅雙倍印花稅，以及在綜援申請中申請者的保險計劃現金價值將獲豁免計算為資產。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正研究為劏房實施租務管制， 並為長時間輪候公屋的基層家庭提供現金津貼。在立法會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答問會上，民建聯議員鄭永信關注政府能否在明年中將劏房租務管制的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說，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將於明年第一季提交報告，由於不知道方向如何作出管制，政府難以承諾在提交報告後兩三個月提交草案，但一定會盡快做。他又說明白政府提供現金津貼或會因而令業主加租，如何將兩項措施相軌並行是政府爭取的方向。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乾燥，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天晴乾燥，天氣逐步轉涼，下星期初至中期朝早氣温維持在20度以下，現在氣温26度，相對濕度 6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707点，升38点，成交金额54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7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1点，跌124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82.5，升9.5；美团302.2，升8.6；阿里巴巴268.2，升0.2；小米集团26.2，升5仙；比亚迪股份189.2，跌3.5。汇丰控股42.35冇起跌，中国平安90.35升9.5，吉利汽车22.3跌6毫，盈富基金26.84升6仙，京东集团345.2升2.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3，瑞士法郎0.907，加元1.299，人民币6.564，英镑兑美元1.339，欧元兑美元1.193，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0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70点，升173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1.13美元，卖出1,8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惠利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受爆水管影响啦，坚拿道东去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消防局对出唯一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唔能够由洛克道去中环方向转翻入去坚拿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方向机场、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屯门和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需要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是镜， 今年我挑啊 讲笑啊。 风骚快活人之今年我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妈咪，同学话咧，停课期间都唔好搞聚会啦，要减少外出同埋群众聚集、哦。 好正确、哦，我哋第日再约同学仔玩啦。 妈咪，咁又唔使，我哋视像聚会咪得咯，一样可以一齐打机啊嘛。 哦，咁你玩一阵好啦噃。 为己为人，谨守防疫规定，携手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 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同人多挤迫嘅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嘅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音乐说，花姐的音乐选择，你揀了一首歌是双文中书文的《给自己的信》。 让我闯出新世界。 入了劲歌组做导演啦，那阵时候导主都有监制，我觉得大家的对这个乐坛或者对劲歌金曲这个节目的想法不同，那他亦都当场很多人底下就告诉我，你这样想法是不对，你不要得得戚戚招招戚戚，你是不得的。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11:30新聞回來，風騷快活人，現在氣溫26度，相對濕度66%、直播室有曾志豪，現在有豪雨錄。 豪雨錄，呢排咧，可能你会听啊，有四个字咧，听到咧有啲厌咗啦，就系、是、鬼灭之刃啊！系啊，所以你都记得啦，之前彭仔都有介绍过啦，我喺节目队都有讲过，有一种叫做鬼灭骚扰咧，都出埋嚟啦。不过你无论点样唔中意都好，佢依然都系成为咗咧而家大家好中意嘅一个动画。你有冇都兴趣想了解一下点解佢会咁受欢迎呢？我最近都引诱咗我老婆去睇呢一个动画。佢匿喺被窦度睇咗几集，我行埋嚟同佢讲话，咦，你都终于睇啦。佢第一个反应同我讲就话，哇，原来咁惨㗎个开头。是没错，可能呢这个就是令到大家有一种意料不到的开场。一来到就是个主角成家被啲鬼杀死晒。所以就同以前呢，可能你睇嗰啲英雄啊、少年嗰啲角色啊、热血漫画唔同呢，都係由头开始啊，遇到好多伙伴啊，一起去冒险啊咁样。佢一来到就已经得返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不过都唔使驚。我唔喺度同你详细介绍呢一个嘅漫画，因为我哋想你知道咧，究竟啊呢套漫画有啲咩启示俾到我哋啦。首先咧就系、是，其实佢有一个女主角嘅，呢、這个女主角咧系呢一个男主角阿炭治郎嘅妹妹梨豆子。但系如果咧你话要做呢个角色咧，真系好抵嘅。点解咧？因为佢成场戏系冇对白嘅，因为佢嘅角色设定就系佢俾鬼咬咗，佢唔系一个人嚟嘅，变咗半人半鬼啦，所以佢长期咧就咬住碌竹喺个口度咧，就惊佢咧突然间发作会咬人，大部分时间咧都系俾佢哥哥咧孭喺个背囊上面咧就走嚟走去噶。但系你唔好理一个冇对白嘅角色，佢有嘅一两句啦喺度嗌咁样咧，佢即系鬼化嘅时候佢就会嘅。但是他竟然成为这一套剧里面最受欢迎的主角，他是堪称比男主角更受欢迎的这一位梨豆子。甚至乎我的朋友他喜欢买这些动漫的、那些 figure， 那些人偶公仔，他那次跟我说，他就说真的很离谱的，他说大家都是男女主角，女主角那些 figure 卖贵20元的，岂有此理。这些没得说的，男女是不平等的。但你会发觉原来呢女人呢佢唔使讲咁多嘢都好吸引㗎。 这个就是我看这个漫画的时候呢，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原来真的不用这么多东西，只要你的造型可爱又或者你的性格呢讨好的话呢，语言真的是多余的。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呢需要跟你另一半看的时候呢，你不妨强调多些，喂啊女朋友啊老婆，你看看人家的妹几可爱，哎呀不是很多说话的，又不会讹你又不会闹你，上我又没有人那么多人喜欢啦，是不是、啊、不过如果你讲这番说话的时候你要小心一点，通常你已经会激怒到你另一半呢，他都会鬼化，他真的会黏住你的。第二个呢就对男人来讲啦，你知不知道这套漫画呢在很多日本女士心目中呢，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尊崇啊，甚至乎说哎好喜欢好喜欢啊，因为呢他们觉得好有爱啊，因为个男主角呢炭治郎呢，他为了救他的妹妹保护他妹妹牺牲几多啊，勇于奋战啊，所以他说很多呢日本的女仔呢看到呢眼湿湿呢，他们都说我喜欢我喜欢啊。嗱，咁你感唔感觉到啊？原来大家咧对男士咧嗰种嘅要求咧，第一当然都冇变啦，系要你有强大嘅力量，要保护人嘅。啊，不过原来你唔系每一次咧都需要系保护地球，唔使嘅，又唔使每一次咧都系话咧要保护个爱妻啊，即系唔系好似韩剧咁样咧，永远都系咧即系情情塔塔嘅。亲情原来都可以好伟大喎、哦，难怪咁多人咧都想做，我唔想做你女朋友，我做你契妹可能仲好啲，做你女朋友可能会俾你呼呼喝喝嘅，做你契妹，做你妹妹，你就会永远都保护住我嘅。即系韩剧咪成日都自称自己恶霸嘅，系啊。嗰啲恶霸真係哥哥，但係其实佢哋係情侣嘅。呢、這个恶霸就真係哥哥嚟㗎，都几好。其实佢可以作为呢个家庭伦理嘅动画咁样嘅推广，终于都唔再係爱情而係亲情啊。不过呢讲到男女系咪平等呢，原来当中呢又有一个花边新闻出咗嚟喎。话说呢一、这个鬼灭之刃嘅作者呢，其实个名字就好古怪嘅。开头呢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哇咩人嚟嘅呢，佢就叫做吴卡夫世情喎。咁、那个卡呢仲要系左边一个山字，然后呢就系一个上一个下咁样呢，真系好少见呢个名嘅。咁佢究竟系咩人嚟嘅呢，唔知系男定系女呢，开头都唔知，喂冇理由会系女啩？嗱，原来去到最后咧，我啱啱睇到新闻咧，就话俾人揭晓咗啦。原来佢系一个女性嚟嘅，结果竟然咧就有啲 fans 咧第一时间就话：，咁我唔中意啦，我唔睇啦。点解咧？嗱，呢个咧真系好可悲嘅故事嚟嘅。原来佢话日本咧有唔少人咧，有啲真系女漫画家咧，当日都要用男性嘅笔名咧嚟行走江湖嘅。点解咧？咁你都明啦，原来好多人就话啦，如果你系女漫画家咧，我唔睇噶啦，因为我唔信你会有咁好嘅画工，我唔信你会画到热血嘅漫画，你一定系情情塔塔，我唔信你里边嘅角色系可以令到我哋咧有共鸣嘅，甚至乎有啲人咧就话啦，如果知道咧佢系女嘅漫画家咧，就会留意呢个女漫画个样，就唔会再留意佢个作品噶啦。咁难怪《鬼灭之刃》里边咧都设计咗个角色咧，就系笠住个野猪头嘅，笠住个野猪头，但系佢除咗面具咧，其实系一个靓仔嚟噶。但系可能佢就话俾你听，唔好俾世俗嘅眼光影响啦，你唔好净系睇我个样靓唔靓啦。我就算笠住个猪头，如果我打功夫出色嘅话，你都应该要欣赏我。就算我用咗男笔名又好，我系女仔都好，个漫画好睇咪得咯。咁我觉得佢呢个实验都几成功啊！当大家睇到热血沸腾啊，仲话呢个已经系超越咗即系好多唔同嘅热血漫画嘅时候，你突然发现原来个作家系女人嚟嘅。希望我呢段说话唔会令你觉得我又中咗鬼灭骚扰啦！你讲咗成大段我都冇睇过嘅漫画作品。如果我可以导到你，都打开呢本书嚟揭两页。 令到你可以上网睇一睇嘅话，都总算系一个功德啊！我而家都要扮翻泥豆子啦，唔好讲咁多嘢，听歌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平机会早前公布公众对女政治领袖的态度之研究的结果，研究发现大约半数受访的公众认为要照顾家庭、社会对性别的传统看法和社会对男女升职标准不同，是三个主要影响女性成为政治领袖的障碍。而男性和女性领袖都提到，由于工作时间长会影响工作和生活的平衡，但女性面对着传统性别角色期望，于是会面对更大的压力，特别是对于在基层和小型政治组织工作的女性来讲，由于机构提供的支援不足，她们更加难以兼顾工作和生活。同时很多人认为由家庭友善政策以及从政能力的提升两方面入手，包括推行家庭友善政策，为有晋升潜质的女性提供训练，都是能够支持女性从政的具体政策。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 当然有我哋风骚快活人啦， 有个拉字咁， 系有啊， 好。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你慢咗一拍。 嘿，仲有我啊！呢件小鲜肉棚仔程振鹏， 嚟一次你爆晒咪，原来咁好戏嘅。 桂 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咧，风骚快活人啦吓，咁啊嗱，桂花田咧，你有冇用嗰啲叫做咧蓝牙耳机噶？ 冇， 好似我都见到佢冇噶。 冇，我系都系用紧有线 嘅。系啊，有线嗰啲， 佢都要啲价钱噶嘛，系咪？ 我其实差唔多噶啫，有啲好平噶啫。 唔系啦，我嗰只有线嗰啲啊，200蚊唔使啊。 冇错冇错， 嗰啲蓝牙机系1200几啊。 唔使，有啲可以平啲噶，500-600蚊都有噶啦。 咁都系一倍价钱 啦。系啊，500-600蚊都有噶啦。嗱，不过咁样，我发现咧，应该系无论你系咪蓝牙耳机都好咧。咁你嗰隻都係入耳筒㗎嘛，即係入耳仔㗎嘛。 咁唔入耳仔咁點聽呢？ 唔係啊，你 headphone 嗰啲咪我哋而家呢啲咪罩咪唔入耳仔囉。 哦， 係啊，我哋呢大 headphone 啊嗰嚿嘢啊，因為我哋都係塞入個耳窿裏面㗎嘛。係係 係啱。 有冇發覺佢係污糟㗎？ 你講緊邊個污糟啊？ 你污糟同埋嗰個耳筒污糟囉。 哎，这个我晨早，如果唔系我使乜成日朝朝早都同大家有清洁，即系嗰个 headphone 啊？ 唔系我哋嘅 headphone 唔同啊，佢冇入都系嗰句，佢冇入到耳道里边啊嘛。 但系问题嗰个罩都系罩住啊嘛，咁大家又互相吸，你明唔明？佢吸实你噶嘛，佢吸实你嘅时候就自然会污糟啦，系咪？ 咁你嗰个耳筒咧 ，ear piece 咧， 系 啊，个 ear piece 咧就唔系 headphone 啦。 系啦，我知道。 你有冇清洁过 耳筒？啊，梗系有啦，同埋我系绝对唔会借俾人哋啦。 你覺得真係唔捨得㗎？ 借俾人哋咧，我都會話喂，即係如果真係迫於無奈，你想佢聽嘅話，啊、即係總之有啲情況啦，我都會用咧嗰啲消毒濕紙巾抹一抹先啦。 係啊， 佢用之前抹，或者佢用完之後，我更加要抹咯。 所以你諗下以前咧，即係我諗講緊九十年代咧，點解咧？其中一個咧代表親暱嘅動作咧， 就係、是、一隻耳筒， 一對耳筒， 兩 個人分。哇！嗰陣時如果你讀書年代咧，你見到呢個畫面咧， 誒，我成日都有呢啲免費聽嘅，真係。你唔好羡慕， 彭仔，你几时落翻嚟啊？ 就系避咗话题， 即刻避开咗你真系，真系嘅嗱。以前你见到咧，如果一对男女咧，佢咁样坐埋一齐咧，然后咧不经意咁样话：，喂，你听下呢只歌啊，咁样。 同埋咧，呢个咧就好认定咗咧，呢个系一对情侣。 系啊，咪就算唔系一对情侣， 都系有啲关系， 有啲嘢噶啦。你就会暗自觉得咧好开心嘅， 因为我唔会贸然俾你， 因为真系好私隐嘅。你知唔知我成日都觉得咧，呢个举动咧，或者听人哋嗰个耳筒咧。听人哋嘅耳机啊，其实同咧好似借只手指帮你撩鼻冇分别噶。你真系，你会唔会无端咁样？不如你帮我撩一撩啊！ 你真有大跃进啊！你竟然会觉得借个耳机俾人听系一个好不洁嘅一个行为。 唔系 headphone OK， earpiece 就真系唔得。 系、 啊、 你 earpiece 就 原来你都有条底线嘅。 有啊，我老婆都嫌弃我，你知唔知啊？ 咁、 啊、 你值得嫌弃啊！ 系啊， 你唔好觉得唔开心系嘛？ 跟住咧，我发觉系真嘅，仲要系咧嗱，今日其实有个新闻咧就讲嗰个耳筒噶嘛， 吓死人！ 我未睇呢个新闻之前咧。我之前我有个有个蓝牙耳机咧，佢有个盒仔嗰啲噶嘛，咁我咧我已经发现有啲唔对路噶啦。我有几次打开个盒仔嘅时候咧，我拎咗两个 earpiece 出嚟啦，我都发觉点解咧好似里边有啲嘢甩色咁样嘅。我本来个耳机盒系黑色嘅，我见到哇点解？ 咁、哦、即系话啲有啲即系因为有啲嘢咧系譬如白色嘅浅色，好容易睇到。 佢有啲唔知咩白啊啡啊咁样咧，就聚咗喺嗰个耳机窿嗰个位度。 系啦，即系摆喺嗰个位置。 系啦，我有几次都买咧，我仲话系咪个质量咁差啊？喂，外国名牌嚟喎，讲到 讲紧都千几蚊 嘅。系啦，点解会咁样嘅咧？ 仲系我哋夹俾你咁嘅生日礼物嚟。 哦，唔系呢个之前嘅啦，已经有一嚿。 哦， 后来我先发现，咦？可能真系咧， 系你自己污 糟嘢嚟嘅。 但你抹咗噶咯，你话 原来咧，你系历久常新噶嘛，你系每一次都会有噶嘛。咁、 哦 okay、 我而家睇到个新闻咧，我就终于印证咗啦、嗯。因为今日咧，有人就话啦，其中一个耳机咧，其实都唔系限指嗰款嘅， 系啊系。 佢而家只不 所有耳机都系， 所有都有噶。佢今日咧，只不过系有一个报道咧，就讲话生果嗰个牌子，生果嗰个牌子嘅耳筒咧，就话咧，哇，充满住咧。皮屑污垢， 佢话用耳机即系用个耳筒咧，一个钟头啊，含菌量可以激增七百倍，七百倍， 我信嘅，系真系好核突。 用一个钟啫，用一个钟。 但系我想话佢嗰只污垢咧，又太过分，因为如果你今日睇嗰条片咧。佢話呢一個係嚟自愛爾蘭嘅網站嚟嘅，就話咧佢裏邊就喺一啲維修手機嘅影片咧，佢就話嗱，你知唔知啊個手機咧個插電插電嗰個位啊？ 係。 佢話有啲黃色。 手機插電個位。 係咪嗰個耳筒啊？耳筒插電嗰個位咧？佢話咧原來就有一啲咧即係充電窿咧，哦唔係佢幾樣都有㗎，耳機又有，手機個充電窿咧，譬如你用 Type C 啊，或者你用嗰啲 Micro S 嗰個咧。佢话全部咧，佢话你可以自己望下。 哇，其实真系好 黄色，一片一片啊！真系唔好意思，你要食饭嘅朋友，你要忍一忍啊！ 佢净帮嗰个叫做嗰个插头位咧，可以撩耳屎咁样样。 真系好核突啊！有啲人就话嗰度好似手机嘅肚脐咧。大家嗱，而家食紧你唔系食紧饭，你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你可以攞你部手机， 点解会邋遢到咁？ 系啦，我唔明 白。黐线嘅啲人真系， 大家可以自己攞个手机，你望一望，究竟你嗰个插电位同埋嗱，佢仲有耳窿位噶嘛？ 插电位系好靓仔啊！ 系啦嗱，我呢部咧，因为唔系生果咧，我仲有耳窿嘅。 咁唔系啊，哦， 有啲机冇咗，有啲机冇咗噶啦嘛。 其实佢都唔系限止讲紧插耳筒嗰个位噶啦，同埋插电嗰个位真系啊嘛。 佢话咧呢两个位咧，原来咧系唔系暗藏啊，系明藏啊。 哇！真系好核突啊！我见到佢个边。我 藏污納垢啊！ 想象唔到，真係好似都要意思， 好核突 啊！ 真係唔好意思啊， 都要咁樣形容法啦。 係啊，咁咧仲要即係一片一片啦。咁然後咧，佢第二個畫面咧就係講緊嗰個即係 pose 啦，就係嗰個耳筒嘅。係 啦。 個耳筒咧都係有啲咧油淋淋啊嗰扎嘢喺度啊。 嗰、那個耳筒位咧比較難去清潔嘅。咁如果你真係要清潔咧，真係攞啲好細嘅棉花啦，棉花棒啦，又或者咧真係攞啲針咧去先撩到，因為佢太過密集啊。 係啊， 同埋太過細啊嗰、那個位咧，就算你用啲普通大嗰啲叫做棉花棒咧，你去撩佢咧，其實都我覺得撩唔曬，即係撩唔得好仔細嗰啲邊咧。 係，所以啱嘅。同埋咧，佢而家呢一款係啊，同埋我懷疑咧，佢呢一個蘋果嗰只咧，佢嗰個耳機咧，佢冇再配一個膠質俾佢噶嘛？ 但其實冇啊，但係因為 我嗰啲有㗎。 唔係啊，因為唔係好中意個唔係啲人好中意嗰啲甩膠 有膠質喺度 住個耳仔嘅。 但係我想話咧，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嗰、那個膠質幫到好多喎。因为你掹个胶咗出嚟，你洗咧，你抹咧，甚至乎如果你真系紧急嘅时候，譬如我要借俾人听咧，佢配好多款胶卒噶嘛，咁我都可以嗱嗱，我有个新嘅胶卒，咁但系如果生果嗰只好似系冇噶， 冇噶，咁你所以佢见到个画面咧，我都唔明点解嗰啲人咧可以用到哇！你之前觉得我望到嗰个叫做嗰个耳筒系等于望到你嘅耳仔里面咯。 好又唔使咁嘅，系嘅、 啊， 不过真系好劲噶。 嗱，真系啊，所以咧，即系奉劝大家咧，系使用呢啲叫做耳筒啊，或者系你电话。我想问啲人，你咩唔系日日都抹电话？我想问曾志豪，你系咪日日抹电话？ 唔会噶，其实咧，我想话，就算你抹咧，你都系抹紧个 mon 嗰、那个大面积啦，可能个手机壳啦。你好少人会撩嗰个插电位噶。 咁又系。 你连屋企以前嗰个座台电脑你都好少撩啦，即系 keyboard 啊嗰啲位啦。所以我觉得咧，应该你由今日开始咧，你翻去咧就要检查下， 多翻你嘅动作， 多翻动作望清楚。 因为真系都好核突下噶，你自己带翻上去，你都觉得哇，点解油淋淋嘅？其实喂，唔好意思，系你自己嗰啲嚟噶。 系啊， 系你自己嗰啲嚟啊。 也许要世界完全和平并未实现过，也许要每个难题完全解答是错，我不过要你答应迷途问路便问我，要与你去到哪里爱到哪里不算罪过，情侣间是为什么爱到要生哭到要死，谁会知是为什么做情人需要运气，我只一夜梦想借你耳朵听我对你说，我爱你永远太短不算太快，说我爱你也许要去买豪华游轮实在是浪费，也许要看透内念如何不切实际，我只要与你能遇上人盛夏并换季，怕每个季节你会太冷太暖不算昂贵，情侣间是 在天气方面，华南北部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乾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乾燥，气温逐步下降，下星期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60点，跌9点，成交金额60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3点，跌122点。跟住系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580.5升7.5，美团302元升8.4，阿里巴巴268.2升2.2，小米集团25.9跌2.5，比亚迪股份189.1跌3.6。中国平安90.1升7毫，盈富基金系26.82升4仙，汇丰控股42.2跌0.5，吉利汽车22.45跌4.5，京东集团344.2升2.2。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51，英镑10.376，瑞士法郎8.544，澳元5.708，加元5.962，新西兰元5.428，欧元9.2432。 每百日元兑港元 7.431， 每百港元兑人民币 84.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406点，升109点。港金现价报1675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0.76美元，卖出1811.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咧，维园落桥位一段都系车多嘅。咁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马大桥入口方向机场、东区走廊维园道行人桥面、中环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马鞍山路欣安村方向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giving。 多谢阿哥， 多谢细佬。 如果我冇阿哥，又冇细佬咧？ 见到人就讲呢句啦。 讲乜嘢啊？ 多谢你啊，兄弟。梁明忠、 崔杰彤、 阿欧、 林慧、 白元浩， 神光第一线，个个都会变晒你兄弟。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 谁能代替家的地位？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你知唔知印尼朋友中意睇咩中文电影呢？ 我系修啊，我系印尼人，我中意叶文，因为我中意睇功夫片，同埋好刺激。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总署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有 Barbie、Shinsa、施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有机冇机，有机冇机。 家俊，你喺度做咩啊？成地都系花瓣啊！你搣咩啊？ 究竟佢系有机定系冇机咧？ 系拎张上嚟望下先。 嗱，有图有真相啊！ 吓，棵菜嚟嘅。 吓，你系讲紧棵菜系咪有机食品咋嘛？ 唔系讲咩啊？ 咁就要黐实，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贤、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Step 上场实验室》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报个天气先。 27度气温，相对湿度61%。听紧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啦，直播室依然都有桂花田、有曾志豪、有程振鹏喺度。 系啦，喂，讲啲开心嘢啦，真系要啦。而家咧有一个行业咧就好麻烦嘅，就是、旅游业咧。咁、虽然琴日施政报告有啲钱啊，即刻醒咗啲导游啦，即系帮补下家计先啦，咁样。 但系都救唔到呢个严冬噶。 救唔到严冬啊！咁呢个旅游界，我哋话麻烦嘅地方系咩咧？譬如咧嗰啲旅游杂志啊，或者旅游节目咧。譬如我哋一台旅游乐园都麻烦嘅，佢继续喺度介绍世界各地啲景点咧， 其实系 斋分享啊！ 你一路听一路咧就话又唔去得，咁点算好咧？咁样 乜唔系望梅止渴咩？ 但系望得梅多咧就梅埋咯， 系啊！ 直情 啊， 你直情痕晒啊！ 问题系渴咧，系渴到会真系会干渴噶嘛？ 系啊！我琴日都有试过望梅止渴咧，我成日都睇翻以前手机嗰啲相咯， 即系睇自己去边度玩， 去大阪跑步，哎呀，去芬兰啊，好开心啊，嗰啲啦。 同埋咧 ，Facebook 咧。 今日咧，你去咗边度？ 好激气噶，真系。好啦，咁我揾到个转机、 啊。 我琴日咧无意中咧行过报纸档咧，就见到有份旅游杂志咧，佢有个标题嘅。 做咩？ 开头写住游泰国。 嗯， 咁我就话，嘿，又介绍游泰国，因为咧， 点游啫？而家 系啦，佢个封面咧，仲有个 model 咧，着晒嗰啲泰国传统嗰啲沙龙咁样咧，就坐住个笃笃嘅。咁我望住我就，嘿，又 仲系着沙龙啊？ 诶、哎，系啊， 咁都好代表泰国啦。 系、哦、啊， 即系 坐坐，哎呀，睇唔到嘅。 你咁仔细睇人哋嘅咩？你明明冇着嘅咩？ 俾你睇下啦， 我问下啫嘛。 俾你睇下啦，咁佢就话要坐上个笃笃度啦，咁样。 嗯， 咁啊，哎呀，你都系游泰国，哎呀，冇意思啊，唔系，睇清楚。佢唔係遊泰國喎， 咩啊？ 佢有四個字嘅喎，係扮遊泰國喎。 嚇，偽遊啊？ 係啦，佢就係扮嘢個扮，唔係咩漫遊啊、環遊啊、豪遊啊、窮遊啊，乜都唔係。 係 扮遊泰國喎，跟住我見到，咦，有諗法喎，然後佢仲要寫住扮遊泰國 at Hong Kong。在香港、 啊、是不是 又走去九龙城啫？ 这个只是其中一点啫。 嗱、okay ， 我可以读俾你听咧，佢个内容，但地点咧，大家要自己估翻 有冇行程啊？ 有啊有啊有啊！嗱、啊，佢话咧，原来咧个主题就系话喺香港，原来可以俾你揾齐咁多笪地方咧，可以做到食泰国菜啦，扫佢啲食材啦，学佢嘅传统舞啦，拜四面佛啦，食嗰只船面啦，同埋叹一个咧泰式香薰 SPA。 我哋又 难度高低深浅，你边又有兴趣想知道先？ 最浅嘅梗系食泰国菜啦， 食泰国菜系冇错， 最容易啊！ 但系咁，佢系要有芭提雅风情喎。 点为之啊？ 即系咩啊？有咩 style 系啊？ 芭提雅 style 实摆实摆 系啦， 咁佢个个都系摆噶啦。 好，我而家即刻话俾你听先。 喂，其实佢一个九龙城咧，咁其实应该好感受到啊。 我头先听阿曾志豪咁样讲咧，呢本书嗰啲标题咧，嗱，去九龙城可以食泰国。菜亦都可以买到泰国用品，因为有好多食材店铺咧都系泰国人开嘅。 系啦，九龙城可以话难度指数系一啦，最容易系啦。因为嗱，咁我哋好快讲啦，因为九龙城有小泰国之称啦。 系啊， 咁你去到嗰度咧，你可以系咁扫去嗰度啲特色美食啊，嗰啲连蔬果嗰啲叫天然香料都有嘅， 好多 好多嘅。咁我谂呢个大家都知啦。咁如果你未听过嘅话咧，你可以自己去九龙城。 嗰啲叫泰国按摩，其实都喺九龙城都有啊。 但啦。呢一兩樣嘢，第一佢要嘅唔係淨係話泰國按摩咁簡單，佢要覺得你係去咗泰國啊， 個感覺係成個氛圍啊， 成個氛圍啊，真係 想唔用呢兩個字都 係啦，一定要有嘅。所以嗱，小泰國咧，你去九龍城咧，你入到嗰啲雜貨店咧 ，OK 嘅，因為你打一張卡影相咧，都呃到人嘅。咁呢個只係難度一啫。 咁死啦！咁即係要配合埋嗰個環境啊， 係咪真係要講嘢啦？或者入到間鋪頭咧，佢已經有曬嗰啲泰國嘅音樂啊？ 嗱。第二個就係頭先講啦，有芭提雅 feel 嘅特色泰菜咧，佢就唔可以求其你話喂，咁我可能我去到旺角都有一間可能食泰菜噶，咁、哦、但係你冇 特色， 你要係咧要泰特色喎，咁佢點樣呢第一，佢咧就係位於大美督。 哇， 好篤噶，真系原來去到大美篤。 哦，大美篤係有一間咧食泰國菜嘅餐廳嚟嘅。 誒， 係咪講緊啊？ 我點知係咪嗰間？ 可能嗰度真係得呢間咧。 我唔知係咪得嗰間啦嚇。 好出名，好食噶。 係啦，嗱，佢有咩賣點咧？第一咧，佢有個露天户外嘅一個即係場所咧，咁啊有曬嗰啲木頭凳啊，咁然後咧你又有個帆布簾咁樣咧。首先嗰個樣咧就真係似好似置身於一個咧即係度假勝地咁樣，係啦。咁第二咧就係最大特色咧，就係佢有個篤篤咯。 啊！ 頭先我話嗰個 model 影嗰張相咧，係啊，呢個篤篤咧原來就喺佢裏邊咧， 喺裏邊擺嘅。 佢個餐廳裏邊就擺咗呢架嘢喺度㗎。 其實香港都可以加翻呢啲篤篤車咁啊，即係 咁你要特登整啦， 唔同㗎啦，係啊， 引入去咁樣幾奇幾得意。 係啊，咁所以咧呢個位咧，佢話你可以愛嚟打卡咧都唔錯嘅。 哦，呢個我真係未試過喺香港坐啊，或 者 係有架模型俾我坐下都好。 真係冇啊！如果咧呢個食嘢咧，我都有另一個推介，佢呢本書就冇介紹嘅。就係咧喺呢一個，我睇下嗰度，你當係入到屯門元朗嗰個位置咧， 即係青龍頭， 再入遠少少嘅，差唔多。系啊，咁佢里边咧有一间咧泰国嘅菜式咧，佢系专门咧好大个，因为嗰阵时咧我点样拣到呢间铺头咧，佢有得带狗去啊。咁嗰阵时我就谂住正啦，咁啊带狗去，我又唔知佢里边有几咁巴闭。 系咪又唔系啊？因为我记得元朗喺洋屋。 唔係要好我啱揾翻個嗰個地點名先。咁咧佢裏邊正嘅地方係咩咧？ 好大，有露天啦，一定有露天，有户外嗰啲地方啦。咁咧，佢有个好靓嘅水池咧，系、一个大嘅喷水池。 喷水池 系啦，咁然后咧，仲系咧， 有啲椰树喺度啊。 佢有佛像头，佢有晒嗰啲佛像头啦、 哦。泰国嗰啲佛像， 泰国嗰啲佛像头，咁咧直情系夸张到咧。如果你坐喺佢露天嗰个位度咧。你好似譬如话嗰度有成五六七张台咁阔嘅距离咧，佢嗰个水池有咁长咯。 哇！沿住个水池， 沿住个水池嘅好靓啊！ 咁啊真系未去过呢、 這个。水池系喷，即系纯粹系 佢有啲观景嘅， 唔系游嘅， 唔系攞嚟游，亦都唔系攞嚟养鱼嘅。 点啊？边有个喷水池俾你游水噶？ 冇锦鲤啊，咩嗰啲冇嘅。 鱼好似都冇嘅。佢有啲好靓嘅嗰啲叫做颜色灯咯。咁然后佢就会系啦，有石像啊，亦都有大笨象。一定有晒嗰啲噶，好靓噶！你嗰度我嚟打卡呃人咧， 仲开嘛？ 仲有， 咁你快啲揾嚟啦！ 系啊系啊，呢、這 个我哋搵日去啦。 呢、這个 OK 噶，嗰阵时 唔系同你去，我自己去啊。 系啊，我去过好多次噶啦。嗰、那個、我觉得嗰个系唔错噶。 喺屯门入元朗嗰个方向噶。 系啊，我一间去噶，我一间搵翻嗰个叫做名出嚟先。 唔系，佢最紧要就系有露天嘛。我想问， 唔系啊，锦上路。 系啦， 锦上路 有乜理由讲到啊？ 锦上路， 锦上路， 我即刻揾翻啦，喺石岗锦上路。 系啊，我系咪近住博爱隔篱啊？ 佢其他嘢我唔识噶，系啊，其他地点我唔识噶。总之系石岗锦上路啦。 咁应该系你话你 我因为但我记得我去嗰阵时咧冇阿豪仔形容嗰个咁 嗱，我俾你望下，我俾你望下张相啦。 帮我望下系咪咯？ 我俾你望张相。 嗰度都 佢有啲大笨象喺个水池度添噶，我而家先见到，好靓噶呢个真系。 佢真系好有心思去设计。 好，但系佢占地就大呢一个，咁所以我 唔肯定啊，我唔肯定系咪呢一。因为我冇见过呢个装饰、啊。 佢嗰、那个譬如当你坐喺度嘅时候咧，后面会唔会有一扎公屋啊，一扎私家 楼？唔会，因为佢好嘅。你谂下，锦上路好远噶啦，已经去到好僻噶。嗱， 佢 呢个 其 实 咧真系佢喺唔系你想象中话会唔会喺个停车场隔篱啊，或者喺个巴士站隔篱啊？ 唔系，绝 对 唔系 噶，唔得嘅。 咁即系都系一个好去处。 系啊，世外桃源嚟嘅。好啦，咁如果你计翻呢个咧，仲有一个地方咧可以食泰菜咧，就有咧扮坐嘟嘟车嘅卡位咯。原來佢話咧有一間喺大角咀嘅，喺大角咀，佢裏邊個裝飾咧就真係扮到咧， 啱你喎， 係啊， 係咪有隻象橙色噶個鋪頭？ 有隻象橙色啊，唔知喎，我睇唔到啊，係啊。佢裏面咧除咗有好正嘅嗰啲食物啦，食物我就唔多講啦，因為我都唔專行。 總之咧，未食過。 係啦，未食過，但係佢個裝修咧就係咁樣咯。篤篤嗰啲車咧，咪嗰啲皮梳化咧，又藍又黃咁樣噶嘛。佢就係俾你坐喺嗰、那個又藍又黃嘅皮梳化中間。扮到咧，你直情係置身於咧嗰個黃包車咁樣。 呢啲一流啊！即係佢好有心思咧，將個泰國嗰啲情景咧係擺入去呢個香港嗰啲餐廳裡面咯。 係啦，所以咧，如果 特別喎， 係啊， 佢又有介紹你去食船面啦。咁嗱，嗰啲 咩叫船面啊？死啦！ 泰國最出名嗰個啊， 大鄉里咁樣。 哎呀， 船面店 係咪？係咪啲窮唔係？係咪啲平嘢？ 其實係平嘢嚟㗎，地道嘢咯。 幾有錢你又炫耀 啊 嘛？ 係啊，唔係啊，你可以當係泰國。车仔面咯， 泰国车仔面， 泰国车仔面啊，嗰啲就叫船面啊。 人哋话系咪啲 cheap 嘢，佢唔食噶。 系啊，嗱，好啦，重点嚟啦，香港都有四面佛， 系 喺边度？ 我有听过。 边 Sir？ 讲九新界系边 Sir？ 喺荃湾啊。 哦，你开口中、啊。 好似有印象聽過， 係喎，犀利喎，你真係 知邊度？不過我有聽過香港都有。 係啊，佢原來喺荃灣嘅芙蓉山啊。 哦， 我真係唔知芙蓉山係邊啊。係 民辦定係係要商，即係要買嘢或定係要幫襯先可以得㗎？ 即係純粹打卡位，一定係唔係？ 我應該係就咁打卡位嚟嘅。嗱、哦，佢有教埋你點去㗎。 嗯。 咁咧，佢就哦，原來係咁樣嘅。據講咧，呢一座四面佛咧係當年啊賭王何鴻燊咧就喺泰國請翻嚟香港供奉嘅。 哦。 咁如果你要去嘅。话咧点样个路线咧？嗱，呢个可以介绍下啦。 喺边都唔知。 系啦，你由荃湾嘅兆和街，就搭专线小巴咧，就去到圆圆学院嗰条街嗰度。 系。 系啦，啊唔系，即系佢兆和街嗰条兆和街咧，本身就有条线咧，就去圆圆学院嘅。 哦，我知边度啦。 系啦，咁咧你就行去 小巴站啊。 行去附近咧有一个小巴站咧，85号，大家抄低啦，85号，就写住芙蓉山专线小巴。 芙蓉山， 你由兆和街坐咧15分钟就到噶啦。咁一落车你已经会见到咧。好得意嘅，佢个牌匾写住竹林禅院， 即系好好，我哋呢一个即系印度啊，或者你当我哋中国佛教嗰度，但系里边咧就系闪闪生辉嘅四面佛。 哦， 冇错啦，佢仲要咧系都几大规模嘅，因为咧佢除咗有四面佛嘅嗰、那个叫做你当系佛坛之外咧，佢出边仲有一个咧好靓嘅围栏咧，因为四面佛佢就有个金砖玉砌嘅一个栏杆咧会围住佢嘅，咁然后亦都挂晒大家咧好多善信啊，可能留低喺度咧，佢哋嗰啲我唔识。 祝愿啊， 或者挂喺条颈度咧，好多彩带嗰啲咧， 有啲花做个花环咁样， 好似系花嗰啲嚟噶，系啊系啊。 嗰个竹林禅院里面咧，系当中包括埋有四面佛，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你喂呢个位真系抵，你去到你直情喺嗰度影相咧，譬如你咁望到佢打卡出嚟个样咧，真系好似去咗泰国。 哇，真系好 似，系咪啊？呢個四面佛嗰個規模大啊！ 因為四面佛咧，通常啲善信咧就會買嗰啲黃色菊花， 花籃 咁，然之後翹埋就一條彩帶咁樣噶嘛，花環咁樣。 係啊， 咁佢個就掛曬嗰啲花環咧喺嗰個欄杆嗰度，就真係好似去咗泰國喎。 係啊，呢個真係正啊！ 係咧，講緊如果大家去到泰國嘅四面佛咧，佢喺市中心裏邊。係 啊。 咁但係呢個咧係講緊影完張相後面係 冇 藍天白雲。 蓝天白云噶， 全部有啲高楼大厦挡住。 一边啦，有一边系啦。 系啊，所以咧，我觉得呢几个位咧，喂，真系佢呢个伴游泰国咧，我几中意，好丰富啊。 你未讲过 SPA 喎 ？SPA 咧嗱，咁因为我哋冇得判断嘅，佢就介绍有，譬如佢话喺尖沙咀梳士巴利度咧有一个泰国 SPA。 哦，即系纯粹系嗰间铺头装修到咁样嘅啫。佢系啦，讲类似啦。 系啦，所以我就话呢个难讲 啲。 佢里边咧就系装修得好靓嘅，譬如可能有绿树成荫啊。 我以为你咧，即系因为佢哋啲 SPA。好多時咧，可能都係嗰啲郊外啊，可能向海啊，即係攤曬喺個海灘度裏面。 你泰國有好多噶嘛？有啲咧嗰陣時，大家去過都知咧，你喺市區度可能條窄巷咧 都有嘅， 佢已經有一間嘅，即係就算你去到泰國正宗咧，咁所以反而我覺得 SPA 嗰啲就真係見仁見智啦。 睇下佢嗰間鋪頭裝修用料嘅啫。 同埋大家如果咧做泰國嘅 SPA 咧， 唔好落鏡啊！ 唔係最有泰國風味咧，其實得一樣嘢嘅啫。就係價錢係咪有咁平咯？因為泰國嗰啲好平噶嘛， 哇，肯定唔得啦！ 泰國嗰啲好貴噶嘛， 我諗四分一都唔得啊！ 係啊，所以 泰國菜有時有啲好貴，但係有啲好平啊！ 係啊， 做 SPA 真係唔得咁平，冇咁平啊，冇可能啊！ 我哋都要俾呢一啲旅遊雜誌咧，要俾個叻佢啊！ 好叻， 即係幫我哋香港揾到原來有咁多咧，即係可以感受到泰國風味嘅嘢。 哎呀，話翻俾阿黃耀祖聽啦，咁 佢唔使成日飛過去啦，真係。 你要同一齊去。 如果你都知道咧，香港仲有啲咩可以伴游到世界各国嗰啲资讯咧，都不妨可以同我哋互相留言咧。我哋揾日又可以介绍下。除咗伴游泰国，仲可以伴游边度咧吓？ 在天桥上的是你，这个场景很熟悉，触动心底的记忆。有些选择不是选择题。但是我还过不去，再次相遇好像还爱你。如果没有再一次的幸运，我好想回到你拥抱里。放进回不去的成回忆，如果那时候勇敢说出我爱你， 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多謝聽眾報料咧，佢、 啊、 就已經辨認咗我嗰間啦，亦都辨認埋阿彭仔講嗰間咧係另一間嚟嘅， 真 係 兩間。 係係啊，你嗰個博愛醫院就第二間，我嗰間錦上路就係另一間，係啊。總之大家都可以支持下本地嘅消費啦嚇， 同埋可以幻想下啊嘛， 幻想、 okay、 幻想榮香港。 係啦，嗱，我想問一下而家我哋嘅香港咧嚇，香港喺公共地方嘅時候咧，你哋去廁所裏邊咧有啲咩免費㗎可以？ 簡易 廁所哦，簡易咯，廁紙咯。 清水 吓，清水 厕所 水啊， 哦，水龙头嗰啲 系 厕纸仲有简易水冇啦， 仲可以提供 咩？男厕有冇咩讲？我唔知道。 男厕冇 噶，仲有咩啊？地拖咯，你免费用啊，你中意自己当帮手拖埋都得。 上下噶啦噃， 系咯。 咁啊嗱，咁啊女性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去过。 有 M 巾噶， 嗱，我就系想话啦、 哦、 ，M 巾呢家嘢 免费噶， 嗱，我又想 佢拿两下啦， 系啦，你觉得？ 咁男士要摆 condom 系咪即系话？ 系啦，就系问你啦。 系 冇咯 ，condom 我见过有嘅卖嘅， 系啊， 好耐啦。同埋咧个感觉你唔会喺嗰度买噶， 系咯。 你个喺个厕所度攞个 condom 出嚟， 有冇咁急啊？ 系咯，急就唔用住啦，系咯。 唔系，但系如果你喺个厕所里面有 condom 买咧，你唔使去超市咁尴尬啊嘛。有啲 有咩咁尴尬啊？ 而家唔尴尬噶啦。 我而家做咩？唔见得光啊！ 同埋而家自豪啊！我有得同人哋开心，话你应该感到自豪啦。 好，你头先讲紧 M 巾，嗱香港咧就暂时未有嘅，咁啊但系讲紧咧而家咧啊苏格兰啊， 苏格兰 系啦，苏格兰系成为全球首个地区。佢哋咧所有嘅建築物啦，或者場地嘅廁所裏面，都要有免費 M 巾俾，係啦 ，free M 巾俾一啲女士們用。 咩叫 free M 巾啊 ？free 啊！ 哦，我聽到你 free 啲 M 巾俾佢用啦。OK。 係啦，咁因為咧，即係佢哋經過通過呢個叫月經產品法案啊，因為咧係啊，因為咧即係有個叫月經貧窮嘅一個指數，因為世界好多個國家地方咧， 印度咯，印度係啊，我都知啊。 基本嘅嘢都冇嘛，佢哋其實咧已經學生們咧有免費 M 巾用嘅咯，佢而家佢推廣去到咧立例咧去到大人啦，係成年人咧都可以咧喺個廁所裏面或者建築物裏面咧嘅嗰個場所裏面咧係會提供一個免費 M 巾俾女士們用。 咁真係好喎、 啊， 起碼就唔使有咁多尷尬啦。 啊，一來咯，係啊，呢個好重要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星期六起会增加多5间社区检测中心。较早前公布的3个流动采样亭仍会继续运作。他又话，听日会刊宪公告。賦權醫生在臨床判斷之下要求懷疑感染新型肺炎的人士強制檢測新型冠狀病毒。消息指本港新增大約8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港昨日新增85宗，累計確診病例5866宗。對於正考慮移民的香港人增加，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出席電台聯播節目時表示，施政報告希望帶給市民希望，但最終每個人選擇到什麼地方發展和安居都是他們的自由。又說香港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類似情況，部分人見到香港發展好就會回流。對於是否同意自己是撕裂 2.0， 林鄭月娥表示撕裂有很多原因，提到每次發生與中央有關的事都會引起撕裂，包括《基本法》23條、國教、政改、修例，認為無論涉及哪位特首，社會都出現兩極化。又提到去年有人更加以為香港可以獨立自決，透過國際破壞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他認為要回到初心，知道憲制秩序。林鄭月娥表示，今次是回歸後首份施政報告將一國兩制獨立成章，認為若果不了解和誤解初心，會出現困難。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特赦涉及通俄門調查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特朗普在社交網站宣布有關消息，對弗林獲得特赦表示恭賀。 俄罗斯被指干预2016年美国大选，弗林系当年通俄门特别调查中其中一名被起诉的特朗普前顾问。弗林在2016年12月，即是特朗普就职前，被指和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秘密对话，他其后两度承认就通俄门调查向联邦调查局讲大话，但今年初突然撤回认罪协议，辩称检察官侵犯他的权利，并诱使他签署认罪协议。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天晴干燥，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下星期初朝早清凉。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672点，升两点，成交金额606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33点，跌122点。跟住部分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581.5升8.5，美团302元升8.4，阿里巴巴268.4升0.4，小米集团25.9跌2.5。比亚迪股份189.7跌3元，中国平安90.1升7毫，汇丰控股42.2跌0.5，吉利汽车22.4跌5毫，盈富基金26.84升6仙，京东集团344.2升2。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33，瑞士法郎0.907，加元1.3，人民币6.56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93。澳元兑美元0.737，新西兰元兑美元0.7。日经平均指数报26,438点，升141点。港金现价报16,75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9.67美元，卖出1,810.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回忆流连旺角街头的青春岁月，音乐说。 原来平淡日子就是最真实的幸福。音乐说，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跟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田妹炮妹快啲搬啦，唔使做咩？ 浩爷，你斋睇旁观有罪喎、 啊。我旁观有罪，我观察紧你哋姿势正唔正确、啊。 我姿势就系曲膝半蹲，应该够正确啦啩。啊，不如咁啊，你去搬我旁观啦，浩爷。 唔好，旁观有罪啊嘛。留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提举宠物要小心，用错姿势会扭亲。我系陈雷。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哎呀，打佢啦！哎呀，唔好俾衰人走甩啦！我哋唔可以放过佢哋噶，快跑啊！捉住佢哋，快一阵啊！ 家姐，你 好嘈啊，嘈住我瞓觉啊。 咩啊？ 你煲剧其实可唔可以带耳筒嘅咧？ 我戴咗好耐，不过唔舒服啫嘛。喂阿妹，你唔好嘈住我煲剧啦，静啲啦你。 我都想瞓 啊，你煲剧又嘈，你把声又嘈，点瞓啊？嗱、啊，家姐，不如你咧拎埋部电脑出厅睇咪得咯。 哎呀，我都试过噶，厅嗰张 sofa 咧太过软熟，好似我咁样咧唔得掂当嘅软上加软咧，我成个人坐咗落去咧好唔舒服嘅。不如诶、哎，你出厅瞓啦。 你都识讲张 sofa 太软啦，你都唔愿坐啊，但系叫我出去瞓，咁自私嘅咩？ 喂，自私嘅床要瞓腍瞓软噶嘛，你成条棍咁样，我硬翻翻瞓落去咪啱晒咯。诶、哎，得啦，我哋唔好再拗，一系咁。一於將張床搬出去廳瞓咪得咯， 搬張床出廳。 喂 ，why not？ 哎呀，咩事？ 睇你兩個發生咩事咯？喺度嘈於巴閉。你阿哥我唔使瞓啦，而家。 哎呀，阿哥，你醒得仲啱啊！我特登咁大聲就係諗住嘈醒你嘅。阿哥，幫我哋搬張床出去聽力。 你知唔知你阿哥我幾耐冇出過房啊？ 嚇、啊！ 足足一年啊！你而家嘈醒我，我出嚟，我帮你搬床，唔系啊？ 咪就系咯，我连你个样都唔认得啊！你真系 系啊？点解要咁做啊？ 家姐啊，煲剧啊，又唔肯戴耳筒，嘈住我瞓觉。 喂呀，唔好咁多声气啦！你啊，哇，成年冇刷牙，口都臭埋啊！不过你应该见到你有力嘅，嗱嗱，快手快脚啊，咁样搬嗰张床出去。嗱，我哋总共。仲有六集， 仲有咩嘢啊？ 我仲有六集剧要煲嘅，好阻住， 等阵先点搬啊？但系 吓咩啊？咪一齐抬起张床，跟住咪搬出厅咯，仲使问嘅咧？好简单嘅动作。 等 乜嘢先？ 成张床咯，我哋三个点搬啊？ 唔系 ，what？ 我哋三个人有六只手六只脚，一齐搬张单人床。都唔得咩？ 我话你听，我呢一年冇出过房，我就日日喺度睇香港嘅新闻、哦。我揾到噶， 系揾到啲咩啊？哥， 香港每年因为搬运工作搞到有嗰啲工伤个案啊，几千宗噶。呢啲意外仲会系雇主同埋工友带嚟沉重嘅负担啊！你惊唔惊啊？ 吓，咁但系造成呢啲意外嘅原因系？ 哎呀，好彩我呢一年啊冇出过房啊，我系咁揾资料，我又知啊。工作地点设计不佳啦，搬运方式唔啱啦，仲有啊，工友训练不足咧，都会有意外噶。 阿哥，即系你咧呢一年咧，你唔出房 就 系 搵啲份资料咯， 搵啲资料，即系目的都系为咗唔想帮我搬呢张床。 梗系啦， 我想问嗰啲资料关我哋咩事？我哋个个都企晒喺度，都冇事啊。我哋又唔系啲工人系咩？ 你有冇听清楚我讲嘢啊？ 咩嘢啊？ 搬重嘢一唔小心就会出事噶啦。 重嘢一唔小心咁小心啲咪唔出事咯，我冇错啊，系咪先？咁可以点样防止？我哋要可以小心啲啊！ 诶，嗱呢个我知啊。 阿妹，你又冇出房咩？ 我唔系，我平时都会睇下新闻，通知都唔出奇嘅。 哦， 咁咧尽可能使用辅助机械代替人力提举。喺冇辅助机械又或者唔能够使用呢啲机械嘅情况底下咧。工友咧就要遵照正確嘅工作方式同埋工作步驟去搬運物件。如果物件太重，最好咧就係用合力提舉嘅方法。 阿妹，我聽到你啊，同埋阿哥都一樣嘅，講咗好多一齊做嘅嘢啊嘛，係咪？我哋三個咪一齊咯，我哋三個已經同一個位置、同一個空間呼吸緊同一個空氣噶嘛。 咁點啊？ 咁我哋咪合力提舉，咁咪可以就咁開始搬咯，咪 未得。未得， 点解未得啫，哥？ 嗱咁样啦，我而家已经系搬运方面嘅权威嚟噶啦，毕竟我有一年嘅搜集时间，我知道佢哋系会参加一啲搬运嘅训练课程噶，佢哋会喺工作地点咧应用佢学到嘅原理咧去搬运货物噶吓。 系啊，嗱，记住啊，工友咧唔应该单独同埋喺冇机械设备嘅辅助底下搬运过重而远超于个人能力嘅重物噶。跟足以上嘅建议咧，咁就可以大大减低受伤嘅机会啦。 我又唔系叫你抱我，咁点样远超出咁嘅宠物啫 ？OK， 不过我哋今晚就系想搬张床出厅啫，咁啊嚟唔切受训练噶，咁有啲咩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去搬啊？咁我都要搬噶，系咪先？ 好彩你遇到阿哥咋？ 哎呀，真系阿哥，你真系 我呢一年冇白过噶，我话你听， 真系好啦，为咗张床搬出去，你为咗我哋牺牲咗一年时间。阿哥你好嘢， 呢个资料系我上个礼拜揾。当你要搬货之前，第一你要确保通道畅通无阻，如果不是很容易搬下搬下就棘身，又有机会撞到杂物，这样就发生意外了。 OK， okay, you can continuously 去讲你刚才讲的什么，跟住 呢，跟住就我就知道 了。阿妹咁叻嘅，阿妹， 系我都有睇啊。要衡量一下呢个货物嘅大小、重量同埋形状，咁睇下自己够唔够力。尽量咧就使用辅助工具啦，唔够力咧就唔好夹硬嚟啦，同埋一定记得要揾人帮手，记得唔好提过重嘅物件。 OK， 我收到晒你哋苦读一年嗰啲叫做搬重嘢嘅嘢。嗱，我而家咧就唔够力，要揾人帮手。我揾阿妹帮手，阿妹又唔够力，揾阿哥帮手。阿哥唔够力，揾我食。 够啦， 大家搬嘅时候，我哋三个人应该够力啦。 好，仲未讲完， 仲未讲完。 第三。真的要搬呢，你要保持姿势正确了、啊、一起跟着了、啊、双脚分开保持平衡，尽量靠近宠物、 双脚分开保持平衡、 即这样、是不是、 跟着做是不是、okay, 好， 哇、你两个只脚差那么远、一只鸡髀那样，一只凤爪那样、 阿妹你吃多些东西，真的吃压给我，真的、是不是这样、是吧，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哥你请你继续。 如果搬的时候呢，要曲膝半蹲，保持腰背平直。阿妹你冇腰啊，你唔使揾啊，你揾唔到腰。 我踎到啊，我半蹲紧啊。 你睇你个炮妹啊，哎呀，真系平个背脊。 阿妹你做好啲啊，妹阿妹， 双手拎食个宠物。 系拎到，阿妹准备好未？ 预备咯，将宠物贴近身体吓。 贴住佢， 一二三，好啦。嗱呢个时候咧，就本来就要运用大腿肌肉起身噶啦，不过你哋搵唔搵到啊？ 我得小腿啊。 你得小腿，唔系喎，你得大腿啫，你冇小腿啊你。 我得火腿啊哥。 系啊，好啦， 快啲讲啦。 咁企起身啦。 系起身。 企起身，好啦，系咪好重啊？ 都重啊。 重咧，我谂住慢慢嚟噶。啊！咦，阿妹冇嘢喎，阿炮妹，炮妹你冇事啊？ 轻松啊， 好轻松喎！ 阿妹， 手都唔震，口都唔腾喎！ 阿哥你快讲啦！ 唔系，我就系见你哋拎啊嘛，我慢慢嚟啊嘛，我成年嘅搜集资料功夫，你当我浪得虚名噶真系！ 阿哥你快讲啦，真系！ 我哋提起宠物嘅时候咧，动作一定要顺畅， 顺畅紧啊！ 有节奏喎， 有啊！ 最紧要节奏就阿炮妹，你音乐感好啲，你揾个 beat 俾我啊！咩节奏好啲啊？ 动节打字咁样得唔得啊？ 得，好啊！动节打，唔好啊！节打动节，动节都得。 好重， 咦你好重啊！嗱，记住千祈唔好突然，同埋急速咁移动身体，啊，所以我哋要慢慢嚟嘅。 咁你快啲讲啦，你 慢慢行出厅。啊，你哋想行左脚先定右脚先啦？ 快啲啦， 你叫拣啦。 左脚啦， 左脚啊！炮妹中唔中意左脚？ 都得，冇问题。 都得，咁又唔好啦，右脚先啦。你攰啊，记住行嗰阵唔好扭 pat pat。 我冇噶啦，冇 pat 扭啊。 唔系 pat pat 嚟噶，唔系个团只个臂字嚟噶。哎呀，唔好意思，我搞错咗添。唔好扭你嘅臂部或者肩膊，知唔知啊？ 我们不要理 阿哥了，我们只有自己的节奏，一二一，蹦节百节，继续，我们的厅很大的，一路都没搬到去， 一二一，阿哥， 我们准备放低了，你放没有？还没有，我数一二三，一二，我醒起了， 阿哥， 这床呢，真的，哎呀，阿妈留低的时候，叫我们好镜石的，你知唔知啊？ 我腳軟啊，哥。 我腳軟啊。咁如果我哋真係要放低，你知唔知要點做啊？ 點啊？ 我哋一定要好似咧頭先拎起張床咁樣嘅。 點？ 我醒起啦！你上次帶個男仔翻嚟，係咪瞓喺張床啊？ 唔 係 啊。 唔係啊，炮妹係嘛？我都唔係你啊，我唔係你兩個，咁就算啦。嗱，咁我哋慢慢嚟咯，運用腿部肌肉，半蹲屈膝。踎到一个舒适的角度，舒不舒适啊？而家 唔舒适又重啊！ 嗱，唔好放手住，我未嗌放啊吓！哎呀，胖妹啊，你咁样放唔啱嘅角度， 嗱， 你 再我未放噶， 系啊，我再夹高少少先， 扮咋？ 你最衰啦，我度阿妹。 好啦，嗱，记住将床未放稳前，唔好突然间放手。嗱，预备咯，我数一、二、 三。 等先，你睇紧，你放咗啦。 哎呀，胖妹， 哎呀，你只手有冇甩胶啊？突然间得你一个啫。 阿妹，你放低得噶啦，扎住佢脚。 好啦好啦。 你又似你阿哥，咪玩啊！ 哎呀。唔好咁讲，唔好咁讲，你而家系咪想煲剧啊？ 哎呀，大功告成啦，妹，你可以翻房瞓啦。啊，我唔好再做煲剧啊。 我等等，我等等，应该阿甜甜你瞓厅，阿炮妹瞓房。 系啊。 咩啊？而家个厅咁冻，你唔系咁样虐待个妹妹啊嘛，哥哥。 唔系啊，家姐，你俾我瞓房啦，我听日仲要翻工。 我都要翻啊。 唔系啊，甜甜啊，因为知唔知点解？ 咩啊？ 厅个 WiFi 坏咗啊，唔系房个 WiFi 坏咗啊。 厅定房坏咗啊，哥。 你喺厅度瞓，因为房个 WiFi 坏咗。如果你真的要的话呢，不如我们再抬多张床入房一次啦。 唔使啦，唔使啦，你玩 我哋预备啦。 唔系啊，唔系啊，好啦，我喺房，我喺个厅度睇。 咁咪计好咯。嗱，咁我瞓觉啦，早唞。 早唞。

次喺早会咧，就想宣布一个计划，我同副校长每个月都会抽一位同学，然后去佢屋企嗰度进行家访啊！ 吓，家访？ 而第一位嘅幸运儿已经决定咗啦。 究竟校长会去边个学生屋企做家访呢？ 我都好想知道啊！嗱，约定你一齐听实今个星期日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系下下都讲到咁远嘅。 寂寞了分一半眼泪，渡过严寒变分一半睡床。疲惑不要讲天怒地怒，囚禁囚禁你门上锁，若令结心欢更快乐，没错，你有天爱别人可以祝贺，别讲长与远，暂时喜欢是我。 一生一世对于某些人来讲是很远的，没办法想象到，甚至乎会很害怕。 Kenny 的新作是讲暂时喜欢就够了，都不是灰的，永远其实都是由很多零碎的暂时累积而来的。作曲由 KW 朱敏熙，填词林若玲，编曲吉新风，监制由廖志华，加上 DJ 的阿添。 来力再多几倍气力，渡过霸占一世情人尊贵宝座。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关智斌《暂定》。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今日比较多啲广告宣传声带啊，所以我哋唞咗好耐啊，又翻到嚟最尾五分钟啦，放 lunch 之前仲留喺收音机听住我哋吓。 系啊，多谢你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1%。 系好。 拣睇有啲咩好食。 你话你有啊嘛？ 你 有 嘛？ 咪咯，我有啊。我 有咩好食啊？ 唔系我话有咩有咩新闻啫嘛。嚟啊，一齐讲啊！一二三，群脚底。 哦，可以嚟啊！一二三， 群脚仔。哦，咁啊，睇楼先，睇楼先，睇楼先，我想听睇楼。 我做嚟你哋做乜互相 话？冇 冇我哋睇下就边个讲。 我点会话佢系群脚仔咧？ 系咯，所以奇怪。喂，睇楼啊！ 睇楼，我想听睇楼啊！ 睇楼，睇楼，睇楼，睇楼。嗱，你哋应该系成日周围睇楼啦。 都中意睇楼。 系啊，都中意睇楼啊！睇楼有冇啲咩嘢咧？即系嗰个顾客啊，有啲咩嘢咧？系可以攞到嗰个叫做嗰个新楼盘啊，或者个楼盘嗰啲优惠咧？咁样 攞优惠？ 我讲啊， 我未试过。 我会问下，如果 几咁权威啊，大概 好啊，你讲， 我试下啫。我如果我系嗰个顾客，我都有啲意思想买嗰层楼嘅话咧，我再问下嗰、那个带我睇楼嗰个 经纪， 经纪或者嗰个地产发展商嗰边咧，就问会唔会有得回翻少少百分比咧，就做。譬如是装修费啊，或者是回赠啊，咁、样 你即系拗优惠啫。嗱，而家讲紧咧，嗱，而家讲紧咧喺大陆，大陆咧 太 cheap 啦。但系我都即刻唔想同你讲，我都谂唔到。我都系谂住最多咧，手续费啊、印花税啊嗰啲咧， 系免利印啊。 系啊，或者你个佣可唔可以有一半补收啊？即系呢啲钱嘢啊。嗱，咁而家呢啲系咩啊？ 大家都讲咗啲嘢啦。 即系要多块田。 唔系， 唔该，我想要多两只牛。 优惠系边个俾你嘅？ 优惠咪地产 商 咯， 发展商 咯。 咁个佣系边个收你啊？ 经纪咯， 经纪收你嘅系啦。咁而家咧，即系咁，其实咧，卖开一个新楼盘嘅时候，都需要呢个地产商啦，同埋经纪啦。咁咧，个顾客就要优惠啦。咁样喺呢个三个关系里边咧，都有啲复杂嘅。其实原来而家翻 嚟呢单新闻同呢样冇关嘅， 有关系噶。 系点咧？ 而家喺大陆咧，里面啲新楼盘咧， 已经唔系有三个关系。 如果你要入去睇。喺楼嘅时候咧，佢系有让人面辨识咧，俾你系要去嘟嘟你嘅样嘅。Hello， 我认到个样先入得。 嗱，唔系佢要有呢个功能嘅啫。 Okay， 有功能， 有呢个功能做乜嘢咧？ 严拿白撞。又唔系啊？睇楼唔使白撞噶。佢要认个顾客个样啊。 系啊，佢要认。 哦 ，OK， 如果你系嗰啲咩华商五百强啊、富豪排行榜嗰啲咧，你就入得嚟。 如果佢 scan 到啊，喂唔係喎，你琴日都係天橋底度賣即食面嘅啫，冇得入。 No, 會唔會順便追緝嗰啲逃犯啊？ 冇，但係你同優惠有關嘅喎。 係喎，所以你又 同優惠有關喎，靚仔嗰啲有著數。 嗱，佢咁樣嘅 名人， 佢咧就每逢咧而家新樓盤咧都有個人面辨識咧，你就要都自己去入去嘅咁樣。但係咧，原來咧有啲人咧唔知道喎，嗰啲顧客唔知道喎。第一次入去会场嗰啲人係会有呢得到呢嗰个而家呢个新楼盘即係唔係隔唔係个个喺咁啱呢一个啫。呢一个新楼盘呢如果你第一次入去原来你一睇啱嘅时候呢即可以享有300,000嘅优惠回赠返俾你即係唔使即係减你300,000 嗰个层楼好贵㗎成亿 㗎。层楼可能200,000就变咗1,700,000。 我去回赠咁多不过佢市道麻麻地啦。 咁呢我係之前未進入過呢一間 先至得， 係 即係人哋香港就首次置業優惠，佢係首次睇樓優惠， 係啦， 首次佢首次睇樓優惠， 佢愛嚟咧認證究竟佢係咪首次咯？ 係啦，就係咁啊！但係有啲顧客咧，佢又唔知喎， 咁咪啱咯。 我第一次入去，但係佢有時第一次入去嘅時候， 哦未買， 佢出翻嚟㗎啦嘛，可能係。 咁啊，嘥咗嗰一次啦。但系咁，佢咪带佢第二个屋企人入去买咯，佢咪首次咯。 唔系佢最尾会唔会都系限签名嗰个噶咋？ 又唔系、哦，佢真系咧计首次入去嗰、那个。 咁、有冇人投诉啊？ 咁嗰啲顾冇人投诉，但系人哋咧话啊，原来我咁样叫做入咗去一次啊，咁我 咁要第二次再嚟已经冇 啦， 所以其实佢系焗你啊，佢焗你咧就起手不回，谂都唔好谂啦，入到嚟即买，唔好走啊， 冇 啦咁样。 系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就好多時咧，個動作就係咧去咗睇下樓先， 跟住 先至去揾經紀嘅。 哦， 大陸係咁噶， 唔 係新樓啫嘛，佢可能係 喺香港，你冇可能係咁樣入到個新樓盤啦。 唔係，除非就啲經紀唔 show 你啦。 係咯，係咯，除非係咁冇人理你 咯。我又冇經驗，但係我話好多人咧都係睇咗樓盤先入咗去，跟住咧出去揾經紀幫手去做呢啲處理啦。咁佢咪唔得咯？咁 冇咗個優惠， 冇咗個優惠啦。係 咁就呃人啦。 但係我相信佢嗰個促銷嘅作用都係好似阿豪仔咁講，即 係 等你入到嗱，你好依家即刻買啦，唔係就冇咗個優惠 㗎啦。一瞬即逝啊！唉， 我諗都係咁嘅啫。 系啦，跟住啲人话：，原来咁样。跟住咧，于是乎佢就离开咗啦。 系整容， 佢唔系笠晒嗰啲电单车头盔。 哦，认我唔到。 佢话好多人咧都系笠帽啊，戴口罩啊，跟住咧笠埋电单车头盔、 乔装咁样。 哦，即系等你第一次 scan 个样同我真正再入嚟系唔同。哇，唔使啊嘛。 佢系笠晒头盔咧，咁啊入去嗰个叫做会场里边啦，希望可以攞翻嗰个，因为即系惊佢 scan 咗佢啦。 如果我是那个发展商，我预咗会送呢、這个 30,000俾你， 系300,000出嚟嘅，我就你咁辛苦，我俾你啦，你咁为得我。 得，佢而家要做成一个咧，即系饥饿营销啊，唔系个个有噶，谂都冇谂啊。 系啊，第一次入嚟我就送300,000俾你，你出翻去考虑，对唔住咯。 你可以将佢推广去到商体嗰啲啊。嗱，你一见到我即刻同我结婚咧，礼金回翻300,000俾你。 系啊， 如果你考虑嘅话咧，加钱。系啊，使唔使咁样啊？听日再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